64和72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日间风势逐渐增强，稍后转吹偏东风，可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密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渐转频密，天气较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1度左右。展望听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可有涌浪，稍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及沙堤以南吹烈风，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15.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稍后转吹东风达9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8至9级，初时达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非常大浪，初时巨浪。汕尾以南吹旋风9至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非常大浪至巨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9至10级，渐转吹旋风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非常大浪之巨浪。沙堤以南吹北风7至8级，稍后转吹旋风8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7至8级。初时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作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7级，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南风8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西沙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653点，跌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56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48.26，瑞士法郎0.999，加元1.364，人民币7.308。英镑兑美元1.149，欧元兑美元0.988，澳元兑美元0.6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7.58美元，卖出1648.0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9嘅时间啦吓，咁啊，今天咧就系11月2日嚟嘅，咁啊，农历方面咧就系10月初9，嚟到早上6:09，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啦，咁啊，继续啊喺3号强风信号底下咧，都一样咧就系啊同大家咧就系见面啦，咁啊非常之好，希望咧咁啊各位听众啊吓，咁啊如果今日要翻工嘅时候咧，系啊今日要翻工嘅。咁啊，都系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咁啊，都系不过咧，如果你话学生嘅朋友嘅话咧，咁啊，都系要有啲两手准备咯。系边个两手准备啊？就父母两手准备啦。因为咧，咁啊，因为三号强风信号啦，咁啊，而家而且咧，咁啊。教育局亦都宣布，由于天文台会考虑在正午12点至到下午2点之间发出8号热带气旋警告，所有学校今日咧系停课嘅，咁啊，所以家长咧点解话要两手准备呢，就系、是、准备定自己要翻工啦，即系朝头早嘅时候，然后中午咧啊，即系快极啊，即系中午先至会挂呢个8号风球，咁啊，先至又要扑翻屋企咁样照顾翻小朋友。呢段时间咧，早上嘅时候都要有啲智慧，点样去到咧就系、是、处理屋企嘅问题啦吓。好，早上嘅时间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哋，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的路总是一步一步咁样去到行嘅，冇人咧就能够一步登天。就算系几咁伟大嘅人，当佢哋经历咗风雨之后，佢哋依然屹立不倒，呢、这个先至系佢哋成功之道。人总系咧会有啲时候系属于低潮嘅，高山低谷又好，又或者你觉得喂，我人生入边都好似仲未去过一个嘅高峰咁样。每一个人呢的除了是努力之外，命运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仍然要抱住希望，不断在想、啊、下一个可能主角就会是我，下一次这个天之骄子的光环、啊、有机会在我身上面出现，所以要做好准备、啊、就算你是未成功过也好，你认为自己、啊、又或者你是会觉得喂，我正在经历很多的挑战，现在正在想如何东山再起，那都是一样的，保持住自己一个良好的心态，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今天、啊、虽然就有好些风，但是仍然无阻我们就是一股对、生命对生活的热情、啊、好好地去到咧，为自己嘅生活筹谋一下啦。早上6:12嘅时间，我哋张国荣《风再起时》。 我回头再望望你，像失色照片。乍现眼前，这个茫然困惑少年，愿一生而歌，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年俱灰也经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无用再争取更多。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深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在片片欢呼里再泣诉我这，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 松在星空里闪，带着梦，请你用我别去前赠出这阙歌，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一生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听见欢呼里再一诉我这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仍没有一丝悔意。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七分的时间，天气方面吹强风程度北至到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日间风势逐渐增强，稍后转吹偏东风，海有非常大浪以及涌浪，密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就是渐转频密，天气较凉，日间气温徘徊21度左右。展望听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稍后呢咁雨势逐渐减弱㗎啦，最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室外气温呢就係19度，相对湿度呢就係88%。咁注意啦，三号强风信号呢喺早上嘅时间而家呢都係生效緊嘅。咁亦都不厌其烦讲多次啦，教育局宣布由于天文台会考虑正午12点至到下午2点之间呢就发出八度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咁所有学校今日呢係停课嘅。咁社署都呼吁不要咧，就系送子女，以及咧就家人到托管或者咧就系康复服务单位嘅。咁但系个中心咧嘅正常办公时间之内，仍然会继续开放俾有需要嘅人士。咁大家留意住啦。熱帶氣旋尼格咧咁啊逼緊啦，其實好多人都關心嗰個刮八號風球嗰個嘅時間嘅。啊，睇翻啦，2007年開始天文台發出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嘅時間咧，就會參考原來由八個測風站所錄得嘅一個風力資料。咁啊，好似八個測風站當中四個錄得啊，持續風速達到每小時63至到117公里咧，就會發出八號風球啦。翻查翻過去嘅五年資料，咁啊對上一次達到呢一個嘅界別嘅時間咧嘅標準八度風球咧，已經係2018年嘅超強颱風山竹啦。咁啊當其時咧有六個嘅測風站亦都錄得咧就係烈風。咁啊而過去五年咧就有兩個嘅熱帶氣旋，雖然令到天文台發出八號風球，咁啊不過咧八個嘅測風站咧竟然冇一個咧就達到烈風嘅程度。 他们就说到呢、指出当时其实有不少的预报显示、本港都会受到烈风的吹袭、虽然呢整体性的风力呢就有时未必是很强，但是基于公众考虑、天文台决定呢就发出八号风球、当时是这样讲的。所以今日咧，大家都要繼續啊，留意住咧就係呢一個嘅天氣嘅變化。咁啊，唔知道佢嗰個風啊，嗰個轉向到底咧又會係點樣？其實呢個風咧都相當之蠱惑噶。咁啊，由當初咧即係好似C 字形，跟住變咗做 Z 啦咁樣。天氣不似預期，所以我哋咧都要留意住呢、這個即係天文台幫我哋不斷計算啊最新嘅一個天氣方面啦嚇。所以係厲害嘅。仲要留意住咧，因为出边咧即系啲风啊，有阵时都会越嚟越大啊。除咗系八号风球之外啦，有阵时都会有机会啊，因为有啲北风喺度啦。咁啊，所以两者啊夹埋嘅时候咧，啊唔知又会唔会叫难估计啲嘅咧？嗬。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原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又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现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留。 谭咏麟加上严明熙的《明天仍要继续》。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的时间，又和听众一起揭揭揭，看看这个成语超级字典里面有什么启示了。东汉末年的时间，曹操就率军去打马超他们。交战的时间，大家都好像互有胜负咁样，咁啊令到持续咗一个胶着嘅状态。马超凭住自己嘅一个战略嘅优势咧，就向曹操提出啦割地讲和嘅要求。佢 曹操就话到啦，哎，好啦，同身边嘅人讲，嗯，好啦好啦，哎，各地就各地啦，咁我哋咧就同佢哋讲和啦，啊，就咁谂啦，咁啊冇其他选择啦。事实上，曹操咧只系表面上顺住佢哋嘅意思，令到对方毫无戒备之心，暗地里竟然间咧。嗰陣時啊，嗰陣時都已經暗度陳倉咗噶啦。咩叫暗度陳倉咗咧？暗度陳倉咧，啊就係韓信嘅其中一個嘅軍事方面嘅策略嚟嘅。所以咧，韓信係比曹操早噶嘛，咁啊，所以已經暗度陳倉咗啦。所以係咁樣形容，啊曹操都已經暗度陳倉咧，就係、是、另外嘅儲糧啊，儲一啲嘅糧食同埋兵力，準備咧就隨時一擊必中。果然是啊，所谓迅雷不及掩耳，突然之间曹操咧就率兵啊，以迅雷不及掩耳嘅速度咧，就将马超佢哋咧就打到一个落花流水，大败而回。迅雷不及掩耳，其实喺我哋今日咧喺工作上嗱都非常之啱用噶、哦。迅雷即系猛烈嘅雷，咁啊炸雷嚟得非常之快，以致到啊都嚟唔及咧就揞住只耳仔。比如某啲嘅事情同埋动作嚟得好突然，令人哋防不胜防。你今日嘅工作会唔会用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嘅速度咧去到完成？系要嘅，因为咧我哋下昼嘅时候有机会咧就会悬挂更高热带气旋警告。咁所以今日咧要快快手做埋啲工作先至得啦。 长不大，暗中也想谋君的宠坏，结婚与不结婚，几经亲友所摆，太多要兼顾旁观者的表态，平衡多身份姿态，但被太少理解。有些转身从头的选择，有些发生感无可规划，结束某些结果算是长期学习，要找个自如地忠于的风格，寻觅身边伴侣，别怕勇气一点，别问世界偏差，思想太忙厮守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望，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做我的诗歌。有些发声强烈的表达，有些处于逃避的挣扎，满足某些结果，只在长期之能过得美好，无什么标准方法，学会放慢时间，寻求浪漫理性之间，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重新视觉会 间嚟到早上6:29啊，揾嚟一首歌，佢嚟自卫兰嘅《我的视觉》啊。18度嘅气温，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咁啊，听听6:30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白元豪早上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中午之前维持，并会考虑在正午12点至到下午2点之间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雖然尼格會逐漸減弱，但是減弱速度仍存在變數。按照最新預測路徑，尼格會在今日稍後非常接近珠江口一帶，在本港以南約150公里以內掠過。屆時本港將由吹偏北風逐漸轉為吹東風，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會變得當風，本港風勢將進一步增強。教育局表示，由于天文台考虑在12点至到下午2点之间发出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发表简短谈话，外界指他避免承认选举失败。他在大选之后首次在公开场合发言，指巴西各地出现示威是愤怒的结果，民众感到不公义。莫廖在博尔索纳罗谈话之后表示，将会展开政府过渡程序。右翼的博尔索纳罗在大选之后并未承认落败。官方结果显示，77岁的左翼前总统卢拉在大选中以1.8%之微击败博尔索纳罗。全国多处有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封锁高速公路，不满选举结果。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6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之东南约250公里，即是北纬20.5度、东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日间风势逐渐增强，稍后转吹偏东风，可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密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渐转频密，天气较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1度左右。展望听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可有涌浪，稍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约50遇上170。 大家好，我是斌臣。做150遇上170这个节目呢，好大压力的，对着这么多位女仔，我招不招架得住的。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斌臣、 小伦、 Mami、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你倾极都倾不停。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我是 Pixel 的 Marco。 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六点三十五分啊，出面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三号强风信号啊生效紧啊。不过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虽然而家都好似大家关心个嗰个强风信号多啲啊，咁空气方面都要睇嘅，二至到三咁啊，所以出面啊空气好，我喺出面吸过，都觉得啲空气系正，而且啲风咧都真系呼呼声添，唔知道有冇呼呼声啊，呼到阿钟哥瞓唔着咧。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咦，召回呼呼声即系瞓唔着。 我唔系因为呼呼声瞓唔着。 吓、啊， 我真系，我同你讲 咩啊？ 我琴晚冇瞓，知唔知点解？ 哎呀，就喺度谂紧三定系八，三定系八，三定系八。 我可能我就冇咁谂，点解咧？我好早死心啊！ 吓、 啊，即系我不予厚望啊！ 吓、啊。 都讲咗话日间咧，咁我哋好尴尬。我琴日喺度都谂，我哋六点到八点，算唔算系日间咧？ 系啦， 日间咧，我哋啱卡住喺中间啊嘛。 吓， 咁所以咧，基于呢一个咁样嘅疑问咧，就唔好谂啦，不如预咗翻工先。 嗯，系，我都系预咗翻工先。 你我琴日 send 啲嘢俾你都好早啊，都系一点零钟啫。 嗯， 即系我都有少少嘅奢望。哎呀，咁会唔会系有啲特别嘅嘢发生啊？咁样，但系都唔好谂啦，写埋稿，录咗佢，抌咗俾你先。 吓， 谂住瞓啦。 吓， 点知一累低。累低好似唔系几好意头啊！ 一瞓低， 谂住瞓觉嘅时候，咁谂住咧，即系都差唔多呢着眼嘅时候，突然之间 feel 到个鼻湿一湿，咁我就知道大件事啦。 系、 流鼻血 吓， 即刻起身，咁跟住果然啦，就好似即系我都之前都形容过一次俾你啊，俾大家听啊， 嗯， 即系喺个去到个星盘嗰度咧，即系个洗手盘嗰度啦，咁跟住咧白色噶嘛，嗰个洗手盘。跟住咧就好似拍戏咁样， 笃 笃笃啲血咧就滴落去，弹翻啲水花，呢啲血花上嚟。 哎呀，天气干燥啊！ 系啊，因为都话呢几日你由之前有一日试过50%啫嘛，相对湿度。 系啊， 咁跟住 四啊几添噶，我记得四啊几啊去过。 系咯，咁真系都顶唔顺啊！咁琴日都终于都流出鼻血， 终于都流出鼻血。 系啊，咁 理所当然咁样。 系啊，咁你知我啲体质噶啦。咁咧流鼻血咧，我又唔可以瞓翻即系躺平噶嘛，又咁要坐翻直咁样，跟住咪坐咗大半个钟头。咁跟住啊，睇一阵电视啦。咁我睇下睇下啊，三点零啦，你三点零咯，不如睇多阵啦，谂住天光都差唔多。咁跟住唉，睇多阵四点咯，但系顶唔顺，都系入去挨一挨。 哦， 咁都系瞓唔到，咁最后咪咁样眼光光等你电话咯，即系好似嗰啲初恋情人咁样咧，啊几时打你咧，几时打你咧？ 咦，你咁样同我讲，我起鸡皮噶、哦 ，我都系我呢几日日做啲咩啊？我呢几日日做嘅嘢都系事实陈述啫，你都讲过我啦，你我每日都系陈述， 事实陈述， 知道事实陈述啫，系咪？就 是 咁样咯。 哦，咁要揾翻啲时间，可能歇一歇，唞一唞先得。 如果针对 今日下午，你可以歇一歇，唞一唞，有机会。 咁平日都系咁样噶啦。 唔同，你有阵时我哋平日仲下昼都仲有其他嘢做噶嘛，有工作噶嘛。 咁又系嘅，咁又系嘅，系啊，你又说得 系啊，系 啊, 啊， 所以你其实醒啊，寻日夜晚即系、就是、你通宵咗一晚先。跟住咧就挨埋朝头早嘅时间，好啦，然后咧跟住你就可以一觉瞓， 就瞓到听日朝头早我打翻俾你嘅时候。 啊你真系多谢你啊真系真系。唔系即系每个人呢夜晚通顶呢佢都有一个叫即系好想瞓觉嘅时段嘅。我通常有两个时间我好想瞓嘅过咗就冇嘢㗎喎。一个呢就系凌晨嘅两点。一个呢就系凌晨嘅四点零钟。呢两个时间呢好眼瞓。 係呀係呀。 但一过咗譬如两点钟过咗两点三四咁上下啦我又冇嘢喎。跟住又可以继续做。做到四点零钟呢又好想瞓。跟住过咗十分钟左右又冇嘢㗎咁就到而家啦。 哦係喎、以前呢我有做过轻谈㗎嘛。四点几嗰阵时呢即係睡魔系咁 call 你㗎你要逼自己唔復機喎。即係嗰下呢係好厉害。 嗰阵时应该播嗰啲歌劇啊即係一嚟半个钟头起标嗰啲㗎。 应该係啦应该要咁样做。Orchestra 嗰啲都就嚟想拎埋出嚟。 係啊。诶、哎，系、哦，喂喂，咁即系我今日要翻嚟嘅， 系啊。 正话我听你讲，嗰、那个新闻都话天文台话大约啊十二点 至两点，系啊， 就会挂啊嘛，系 啊系啊系啊，估计、 我都要翻嚟嘅，系。 系啊， 都要翻嚟陪你嘅、 啊。学生哥咧，今日就休息啦。 嗯 系啦、所以头先咧，我亦都即系自己口噏噏嘅时候，我道出咗一个重点，因为我都系家长。家长呢个时候就好头痕啦，即系如果屋企小朋友，你又原本谂住，即系如果系八六风球嘅话咧，你又梗系喺屋企继续凑仔啦，因为个小朋友唔翻学，咁你都翻唔到工啊嘛，咁顺理成章啦。但系而家咧，咁啊可能有啲家庭就会尴尬啦，哎，自己要翻工，但系小朋友留咗喺屋企。 系啊系啊，我谂起我今日呢个电话最重要讲嗰句啦。 吓、 所有无论你翻工或者系家长，唔好头痕，唔好有怨气住。因为今日挂个风球嘅时间有啲尴尬啊， 系啊， 而家即刻用你嘅正能量安排咗今日嘅行程先， 系， 如果唔系咧，仲头痕。 啱啊，好啊，我哋一齐朝朝早正能量。 系、啊，好，阵间翻嚟见， 一齐翻嚟再讲，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永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晨光百科咁亦都同听众睇睇呢个天气方面啦吹强风程度北至到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咁日间风势逐渐增强稍后呢就转吹偏东风㗎海有非常大浪以及涌浪密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呢就渐转频密天气较凉日间气温徘徊喺大概21度左右啦咁展望听日初时风势仍然系颇大海有涌浪稍后咧，咁啊雨势逐渐减弱噶啦，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咁啊三号强风信号啦，咁啊而家咧就生效紧噶。又是不厌其烦在这里跟大家提一提今日教育局宣布由于天文台会考虑正午12点至到下午2点之间发出八套热带气旋警告所有学校就今日都是停课的另外就社署都呼吁不要送子女以及就家人到托管或者就是康复的服务单位不过局中心在办公时间之内仍然就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的人士另外亦都是见得到运输署都宣布部分渡轮就服务是暂停的由于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包括就是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翠华船务由香港仔赤柱往返蒲台岛马料水往返塔门和塔门往返黄石以及就平洲街道由愉景湾往返梅窝交通方面转头七点钟之后的晨光交通天文台 Didi 都应该会跟我们讲一下不过我怕啲朋友可能即系早出门口啊，咁啊，所以都即刻即系抢先讲咗啫吓。好，6:44嘅时间，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比较上系唔稳定啊。啊，热带气旋咧就影响住我哋，但系热带气旋到底分几多个嘅级别？嗰啲级别当中嘅玄机又系啲乜嘢呢依照住世界气象组织嘅建议，咁啊，热带气旋系根据住接近中心之最高持续风力加以分类噶。 香港採用咗分類嘅定義咧，就以十分鐘平均風速咧就為根據。咁啊，從2009年開始咧，就有以下六個嘅界別。好啦，我哋可以一齊研究一下熱帶氣旋類別。噔噔噔噔。首先第一個就係叫做熱帶低氣壓，最渣嘅。每小时咧就系63高风速啊，接近风暴中心嘅最高持续风力，每小时63公里以下。好啦，第二级别噔噔，热带风暴，比热带低气压高一级嘅，每小时63至到87公里啊。好啦，然后咧就系强烈热带风暴。每小时88至到117公里，你见到呢啲咧，其实都即系都强噶啦吓。另外咧就去到台风嘅级别啦，就是、每小时118至到149公里。强台风亦都有呢个界别嘅，强台风就每小时150至到184公里，同埋超强台风每小时咧就185公里或者以上噶。咁啊，当然超强台风啊，真系梗系超强啦，即系好彩我哋即系遇到超强台风嘅个嘅机会啊，同埋次数咧就真系少啊。外国方面，特别系美国嗰边咧，就会比较常多啊。首三种嘅分类包括咧就热带低气压、热带风暴以及咧强烈热带风暴喺同过去其实即系嗰个界别就冇乜特别大分别啦。啊，台风类别咧咁啊，其实就再分咗三个嘅级别嘅啫，喺2009年开始就分为台风、强台风同埋超强台风。好啦，睇翻咧就1950年至到2008年啊，接近香港而发出嘅八号或者以上警告信号嘅台风入边咯。好啦，75% 属于台风，15% 属于强台风，你问10% 就属于超强台风嘅。咁啊，呢一类型嘅叫做分别啊，呢、這个热带气旋嘅知识咧，我哋都要可学嘅，知一知嘅。咁啊，始终都我话真系冇谂到咧，11月2号嘅时间咧，都仲会俾呢啲叫做风暴嘅消息咧，就影响到我哋嘅生活同埋出行。咁啊，大家唔紧要，做好准备就应该又冇乜问题噶啦吓。而家19度嘅气温，3号强风信号继续生效。 纷争的狂想，再多说。 话，留待一天呼吸正常，谈笑之间分享。如轨迹方向不变日，强硬过看我们原是脆弱，几时同心也就同样，长街中那梦想。 早上的时间六点五十分了吧，这首歌曲是来自余中耀的《平衡线上》。朝早的时间都有些风球影响着我们，但是千万不要影响我们的心情，也不要为自己的生活上面那么容易加添一些压力。如果有的话呢，那就啱了，我叫我 Circle 出来帮帮大家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啊职场 KOL 入边啦，咁啊既然啊揾得 Circle 上到嚟啦，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嘅 Circle 嚟到啦，我哋有啲咩新嘅法宝，令到我哋可以减下压，开心啲，或者好似上星期所讲咧，咁我哋有一个好似幸福嘅摩天轮入边啊，咁摩天轮入边有啲荷兰水蓋嘅， 系啊， 我哋点样揾啲荷兰水蓋出嚟？啊！貼喺自己，釘喺自己嘅身上面，令到自己有啲嘅幸福嘅感覺。上個星期講咗咧，就係我哋要揾到我哋嘅認識自己啦，有興趣，知道自己興趣咩啦，然後發展個興趣啦，跟住揾到成就感。個關鍵咧就係成就感啦。我哋有成就感咧，其實我哋對嗰一樣嘢就會慢慢咧就唔會有咁多嘅壓力。咁仲有啲咩其他嘅法寶可以令到我哋其他荷蘭水蓋？令到我哋有可以減下壓，同埋重新挑戰自己，唔使日日愁眉苦面咁。 係，所以我哋咧首先要將我哋嗰個諗法咧轉移去揾翻一啲幸福先，即係我哋有一陣時會跌落去，即係一個位係我覺得唔開心啊，或者而家可能環境啊，或者你即係成日接觸一啲比較負面啲嘅嘢咧，都會容易頭先你話我要減壓啦， 係， 即係背後即係我有好大壓力啦咁樣。咁我又會即係不如我嘗試去咁諗啦，即係我哋呢幾集都會去。讲下就话我点样寻找幸福嘛， 系 即系女仔系揾幸福系好紧要。 喂，男仔都揾，你以为净系女仔啊？ 系啊， 男仔唔使揾啊。 所以咧就系我而家咧，就系咧个个人都要寻找幸福之旅嘅。咁我个幸福摩天轮上面咧，人人都有份噶。咁所以上次讲咗两样啦，今次咧，今次嗰个英文字咧就 M。 M 系啦 ，M for mother 系啦 ，emotional 嗰啲 就系 meaning 啦。系啦，咁上次讲话全程去投入做一件事嘅时候咧，原来咧喺个幸福嘅路上面咧，你都要注意，即系其中一个元素就系、是、啊，有冇有冇意义啊，有冇意思啊嗰样嘢。咁佢个解释咧就系话意义对于个人嚟讲系一个归属感嚟。如果你做嗰件嘢冇意思嘅，你自然会点啊？ 自然系一路做一路空虚嘅，其实个人 唔知为乜咁样。 系啊，即系变咗好似当然咧，如果一件事咧。你可以有金錢的回報，你就容易變成只是為了錢去做這件事。 我剛剛想說，即工作的意義，我不可以騙大家，錢是很重要，因為真的 要生活嘛， 要生活嘛，是這樣。但是以前我經常跟年輕人去說找工作的意義的時候，就會說除了金錢這個真的很實務的，你不可以帶錢去上班的嘛。咁其次係乜咧？咁我都問過我自己喎。我當初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咁當然我因為我讀社工啦，咁我出嚟做嘢都係相關嘅工作，咁我會容易啲去諗就係話，哦有意義啦，即係幫到人啦，或者我喺當中攞到一啲成功感啦，係啊，即係你會有一啲金錢以外嘅意義喺個工作裏邊。 我自己都會覺得咧，即係。出嚟做咗嘢都咁多年啦，我會覺得工作嗰個意義咧，有陣時某程度上咧，錢真係緊要，但係個意義咧，其實佔嘅比例咧都唔可以少，因為能夠喺一份工作上邊咧持之以恆，繼續咁樣落去，同埋擺個最緊要咩啊？擺個心，一份工作咧有冇擺個心咧？我諗 我諗大家職場上嘅所有朋友咧、同事啊，或者其實譬如我做節目咁樣，我做節目有冇心？其實聽咗可能一聽啊，都會知道啊，白雲浩真係有心機、啊，都計到其實佢用咗好多時間。 嗯、 即係我諗呢啲係心機係心咧。是好緊要一個 issue 喎、 嗯。因為呢你會即係而家我哋一路咁樣講嘅時候呢你會相輔相成去諗到如果我好似一個虛學去做嗰件事係好虛嘅呢、 啊、 裡面空。咁你自然你會諗到結果會係點喎。咁、 啊、 但係亦都相反啦如果我哋喺嗰個工作或者嗰件物件啦好簡單唔好話咁遠先啦、 嗯 啊。如果我見到呢一個水壺，我俾到多一啲意義佢。佢除咗一個水壺之外咧、 嗯 啊，原來佢因為可以保温啊嘛，咁、 嗯、 佢可以幫我咧帶到一個暖水俾我。 哦、即係諗一樣嘢嘅時候，諗多好多唔同嘅好處。係 啦，多過佢一個本身嘅功能嘅、啊，你諗到佢一啲好嘅，你賦予佢一啲價值喺度嘅。譬如哦，原來有呢個媽咪送俾我嘅温暖牌嚟嘅。 哦， 成、欸、件事係咪唔同咗啊？ 係喎， 係咪啊？咁所以你話如果要我哋講緊話，我哋要感覺幸福快樂。我哋要寻找快乐的时候我哋就要去学习一样嘢。首先要感觉到生活里边有意义，同埋有价值。咁、 嗯、 可以点样去喺个生活里边去揾到呢一啲嘅价值同埋意义喺度咧？咁、 嗯、 我就话啦，我哋又谂下，我哋之前咧咪讲过一啲强项啊，同埋咧你能唔能够发掘自己一啲才能嘅？喺呢度我又即系邀请下大家啦。你又谂下。唔使唔使邀請下大家去諗下，我又自己又諗下，小白又諗下啦。本身自己有冇一啲嘅才能咧，或者強項咧，可以即係回饋出嚟去做一啲有意義同埋有價值嘅嘢啦。咁、 嗯、 我自己諗先，我拋磚引玉係咪？我之前咧有一段長時間咧都做義工嘅。咁咧我又譬如好似早排咁咧，我曾經有諗過想做領跑員嘅。 哦、 因為我跑步認識咗， 即係例如猛龍隊咁嗰啲 係啦係啦，我認識咗一位視障嘅跑手啦。咁、佢邀請我，不過但佢真係實在太勁啦。咁我就好多謝佢嘅邀請啦。但我都話啊，我會去鍛鍊一下嘅。咁、 嗯、 因為我可以運用一下，我當初就唔覺得自己呢個係一個強項嚟嘅、 嗯， 因為我啲朋友都知道咧，我中意跑步，但我真係唔係跑得快嘅嗰啲人啦、嗯。所以咧喺呢一度咧，係我好多謝佢啦，可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喺呢一個項目裏邊啊，即係原來我話我要做有意義嘅嘢咧，有陣時候我哋都會俾到藉口自己啦，但係未必係如果唔係藉口嘅話，即係你未必會知道自己嗰個係一個強項啊，你會考慮好多嘅時候咧。咁唔怪之得個人生咧，會有啲即係未咁快去諗到幸福快樂啦。 成日喺度猶豫。 猶豫啊！咁但我又想正面去諗嘅，我哋想去講就係話，我要賦予一啲意義，喺、 嗯、 我生命裏邊提升我一啲體驗嘅時候咧、 嗯， 可以喺我哋嘅強項裏邊去出發啦、嗯，去發揮出嚟啦。咁頭先就話例如咧，我譬如我識有啲後生仔咧，佢表演魔術好叻嘅，咁、 嗯、 呢個咪佢個強項咯。 係啊， 咁點樣賦予佢呢一個強項嘅意義啊？咁好簡單係我可以去到。一啲嘅中心啦，或者一啲长者嘅中心啊，去表演俾佢哋睇，带欢乐俾佢哋。咁、 嗯、 你本身呢个强项咪有即个价值即刻提升 咗啦。然后你可以喺呢一个表演魔术嘅范畴上面咧，攞到好多嘅满足感。 除咗自己个技能上面系专之外咧，原来你都俾到一啲快乐人哋。咁、 哦、 就系话讲紧系咯，成个意义嘅层面已经唔同咗。 咁俾到人快乐咧，其实某程度上自己又可以吸收到人哋嘅正能量。 系啊，咁所以 样样嘢就系咁样，哇，就越嚟越好咯、 啊。所以呢一个 M 啊，第三粒贴纸咧系。我相信人人都有嘅，即一定係可以做得到嘅。無論你嗰、那個即係我頭先講話，如果你講嘢叻嘅，咁你咪可以去分享啊。如果你跑步叻嘅，頭先講啦，即係你體能 OK 嘅，可以做一啲嘅輔助嘅角色啦。係、 嗯、 啦，如果你有一啲技能嘅，無論表演魔術好啦，織冷衫啊，我之前都試過織一啲頸巾去俾一啲即係災區。災區啊，咁樣捐去啊，每一年都會有唔同嘅訴求咧，即係喺個網上面招募噶，咁睇下自己能唔能夠可以有時間嘅咪時間咯， 嗯， 係啊，你個強項可能就係你我有一啲時間可以捐出嚟，或者可以睇立可以俾 幫下人係 啦，咁、哦、可以你個生命就已經個閲歷。豐富咗， 同埋慢慢即係照亮自己嘅生命，亦都可以係嘛、 啊？ 好 啊，非常之好嘅方法咁啊，多啲分享，亦都可以喺生命入邊揾到自己嘅強項咧，都係有一啲對抗負能量嘅好嘅方法嚟、 尋找幸福啊！ 好，唔該曬 ，Cycle， 拜拜。 拜拜。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宝国、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大家都开始重新翻学校上堂，田文文同周博文就要以视频嘅模式去听李晓旭嘅堂。到第三次模拟考试开始，田文文仲未翻得学校，要喺隔离病房里面应考，之后再由医护人员拎去消毒，再送去学校。呢种情况之下，对佢有冇影响呢？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港台电视31。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7:09嘅时间啦吓，咁啊，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我哋转头咧，会同阿 Didi 倾偈啦，咁啊，而家先同大家睇睇咧，就是、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嘅，即刻同大家睇睇。咁另外咧，就教育局亦都宣布啊，由于咧就系、是、天文台都宣布咗啦，即系预告咗啊吓，咁啊，12点到2点有机会咧就会悬挂更加高嘅风球，咁啊，所以咧，咁啊，今日咧学校方面啊停课嘅，好啦。咁啊，唔知道會唔會呢一個咧，就係同交通上面有少少嘅輕微變化，即係少咗啲車喺個路面上邊啊，交通大致OK 正常咧。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所以话你醒目啊，醒目个人真系估都估到，全部路面都正常，都俾你估到，真系犀利啊！ 系咁啊，好咯，系咪？ 唔系又惊今朝见唔到你啊，冇得翻工，今朝冇得翻工。 系啦，初头我都惊啊，初头我都惊啊，惊见唔到你啊嘛。 有得翻好咯，开心啦。虽然有人觉得我好傻，但系唔紧要啦，冇人冇人嘅厮守都唔好玩。 翻工有热诚，肯定系一件好事。 某啲人啦，当然啦，好似我仔系咁期待快啲今朝爆风球，我今朝同佢讲话，阿仔唔得，今朝冇爆风球，你要翻工，跟住佢竟然话我，嘿，嬲到爆 啊！系啊，哎呀，心平气和。 唔系，依年轻人嘅思想正常嘅， 系 啊，同埋佢啱啱翻份工咧，未有归属感，又系真嘅。 呢个系 新嘅工作未有归属感，但系当你要翻到嗰份工有归属感，啲同事又好开心嘅话，你会好开心啊！翻工， 啱啱。 我哋讲完啲开心嘢，讲下路面啦。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讲下啦。咁啊，头先你讲中晒，所有隧道啦，同埋路面嘅交通咧，暂时都系好正常嘅。咁继续提大家。啲爆水管啊、修路啊，咁影响到封路噶啦。咁喺油塘嘅高超道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大本营嘅快线咧就封咗。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14号 H33214-42C 咧去油麻。去油塘咪油麻，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咧，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另外青山公路啦，亦都系有水管急修，青山公路去葵涌。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葵涌 A 变电站嘅快线都系封闭。咁你知啦，而家三号风球啦，咁梗系有强风措施啦。提一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啦，同埋香港连接路嘅车速限制咧，就降到每小时50公里。咁亦都系因为三号风球啦，咁渡轮咧都系有影响噶。咁富裕小轮啦，由屯门往返大澳同埋翠华船务来往马料水至塔门，塔门至黄石香港仔啦，赤柱至蒲台岛啦，同埋愉景湾至梅窝嘅渡轮服务咧，都系暂停嘅。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有阵时咧，去到呢啲位咧，咁啊，可能即系嗰个路面上边啲。车就有机会少咗啦，因为学生唔使翻学嘛。不过有阵时候我都会担心咧，搭车嘅时候咧，朝头早或者放工嘅时候啦，嗰个车几时到咧？咁样繁忙时间都好啲。如果你话有阵时系两点几啊 ，T time 时间啊，嗰啲即系 KOL 时间咧，你都几难预计嗰啲。车系几时到？但巴士咧就已经有嗰啲， 已经有嗰啲 app 啦，话好正啊，即系差唔多到时间我先落楼下搭，哇，完全唔嘥时间，分秒必争。 系啊，我最多都系早一两分钟都已经好够啦。 早一两分钟 系啦，咁都已经好够啦。咁啊，如果你话铁路嘅。 其實基本上佢打一大個牌上面話俾你聽，仲有幾多分鐘啦。 咁同埋鐵路都唔緊要啦，唔緊要啦。其實香港哇幾快，三分鐘一班啊，就算飛繁忙都係三四分鐘。 人外國嗰啲咧有啲十分鐘、十五分鐘先一班。 所以你話密班次密咧上嚟一分鐘一班都有咧，香港嘅服嘅鐵路啊，或者係公共交通工具就真係好正。 係啊，所以我聽到嘟嘟聲，我由佢閂門添啊。 啊係啊，我唔追啊，我爭個兩三分鐘，佢沙甸魚咁夾。 唔係咯，仲要自己跌親嗰下真係醜樣噶嘛。 但係所以每個人心態都唔同啦。啊、我解答到你的問題了，小白，哇，有個好消息啊！你剛才講咗啦，巴士路線就已經 check 到啦。 係， 好，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全港專線小巴到站時間有得查。 係， 專線小巴， 哦、即係綠色小巴嗰個喎。 冇錯啦，因為運輸署啱啱宣布咧，專線小巴實時到站嘅資訊系統咧就啱啱搞掂曬啦。 嗯， 所有嘅專線小巴路線咧，由即日開始啊，就使用運輸署嘅香港出行二應用程式咧，就可以免費查閲全香港551條嘅專線小巴路線啊，實時到站嘅資訊，因為佢之前咧都係其實搞緊，但係得百幾條嘅啫，得百幾條、幾廿條咁樣加落去200多啦。咁終於咧，今次係搞掂曬，就全香港550幾條嘅專線小巴你睇到啦。咁同埋咧，睇到專線小巴嘅路線咧，佢係由總站開出噶嘛時間，咁抵達指定到中途站嘅三個班次預計到站嘅時間啦，可以查閲。但係你唔淨止查閲到小巴，仲有咩啊？噔噔噔 咩啊？ 講渡輪啦，同埋電車都查到， 即係呢個呢個政府嘅 app 喎，出行二。 冇錯，因為我查我用過，一陣教你點樣用啊。 好啊好啊好啊。 咁咧可以睇到啦，咁所以其實假期咧安排更加方便啊。咁其實講咗啦，頭先話除咗專線小巴之外咧，渡輪啦、電車啦，你哋都可以睇到嘅。咁樣嗱，你咧就可以後邊就配下音樂啦，同我，因為我咧要攞住個手機啦，因為 down 到香港出行二啊。 噔噔噔。 咁樣跟住咧就 點樣用結婚嘅音樂嘅咧？我 係咯，點解？因為 見到你啊嘛。 翻結婚時咧，頭先同你個伴侶傾過偈嘅，所以就諗起依樣嘢啫。嗱，撳公共交通，一撳過去係啦，撳公共交通，跟住撳全港路線，咁就已經睇到啦。全港路線佢有個專線小巴，真係好簡單，一撳專線小巴。 好啦，我都開咗香港出行二政府呢個免費嘅應用程式啦。 冇錯， 開咗之後，跟住佢有點樣話有好多 icon 嘅，跟住咧。 係啦。咁公共交通啦， 公共交通， 跟住全港路線，跟住有上面有得揀嘅小巴啊、渡輪啊、電車咁樣嘅。 哦， 咁一撳個專線小巴嚟，你已經睇到彈到個小巴，你要查幾多號你自己查啦。咁啊， 即係全港公共交通路線嗰、那個。 專線小巴係公共交通公共嘅嗰、那個。 OK， 全港公共 OK。 公共交通咁撳入去，咁啊見到全港路線啦，跟住撳入嚟，佢已經彈咗出嚟小巴一號啊、二號幾多號啦。嗱，由西貢至九龍灣，咁一撳入去，咁就有咁多個站噶啦。每一個站西貢至九龍灣。一号啦，咁你系隔篱个箭嘴，咁揿咗落去之后咧，你就会睇到佢边个站几时到，系但系咧系嗰嚟紧嗰三个时间，即系佢即将嚟紧嗰三个时间，例如系8:20、8:50。8:55咁樣啦，係嚟緊嗰三個站，佢係可以睇得好清楚嘅。咁所以你就可以預計到，即係唔會預計得好耐啦。總之預計到嚟緊嗰三個時間應該咁講，嗰三個時間就會顯示咗喺你個手機。 如果係咁樣去一啲郊區郊遊嘅朋友啦，咁如果仲亦都係用呢個專線小巴服務往返嘅時候咧，咁啊走咗一架車，啲行山人士就好擔心，哇走架車。幾耐先至嚟噶？成日排隊都係等講呢啲説話㗎。 係啊，同埋佢好多條線咧都係話你講得啱啊，環繞住西貢同清水灣嘅。啊，清水灣到去井蘭樹啊，清水灣到去彩雲啊，西貢去白沙灣遊艇會啊，西貢去康湖居啊，好多都係即係可能多數係好多 已經出到 西貢係啦，好多人郊遊啊，就係驚假期啲人等得太耐，因為佢始終唔係幾分鐘一班車啊嘛，三四個字一班車㗎嘛，專線小巴。 係啊， 係 啊。 所以咧，呢一個出行熱唔緊要，唔識玩慢慢玩，好容易啫。我啲咁蠢嘅都撳到啦， 你唔蠢， 唔緊要，蠢唔蠢到，最緊要開心咯。 係啊，最緊要開心，同埋呢個咧係方便嘅，咁亦都佢同一時間咧，原來呢個apps 咧，我亦都見到佢可以 check 埋其他嘅交通工具嘛，呢個先至好啊。 仲有咩嘢啊？順便 sell 埋佢哋啊！嗱，交通快訊又好好嘅喎，可以睇到你而家你知啦，雖然我哋係報交通係半個鐘頭一次啊嘛，咁但係你有時你想睇翻啊，我啱啱 miss 咗搭正搭半嗰個交通嗰一次，咁點咧？我搭四出門口喎，咁你都可以睇到嘅。嗱，佢有好多交通消息喺度噶，嗱，昂船洲大桥咧之前封咗，开翻啦。赤立角啦，之前咧又系有修路又开翻、 哦，我即刻见到佢个渡轮服务调整咯。 啊，叻仔系啊，好好啊，所以呢个交通快讯咧，又可以俾你即时知道呢一个嘅交通消息啦。实时交通都有噶，你睇到实时交通揿落去咧， 交通 嗱一揿落去， 见到啦，右下角嗰、那个 系啦，实时交通咁佢就会睇到。 交通實時交通之後，你可以按主要交通快跑啦。你又睇到而家塞唔塞車？ 係、 啊、你睇唔睇到一個個彈出嚟嘅中區灣仔？ 誒、欸、喂，啲鏡頭咪你交通組嗰個鏡頭嚟嘅、 啊？其實係運輸署俾我哋嘅、哦，多謝香港政府俾我哋。冇錯啦，依鏡頭後係可以睇到啊。咁如果你話依一刻佢就大約係遲三分鐘到啦，即係我哋就因為我哋係實時即刻。就係、是、轉噶嘛，但係佢咧就係擺咗落去之後咧，三分鐘、四分鐘都轉一次嘅，佢即係鏡頭嚟噶嘛，影咗。咁但係三四分鐘嘅交通雖然係差少少，但係都唔會差太遠啦，係咪？咁、 啊、 例如啊，我想行中環同灣仔繞道嘅，望一望先，哇，原來係好暢順嘅，咁你咪好正啊，可以行翻呢一個道路啊， 自己睇埋都得喎。 啊，咁又唔係睇埋啫，都冇我哋報得咁好嘅。 咁係啊，你邊度睇得切咁多啊？ 係啊， 特別駕駛人士就開住個收音機聽，即係港台交通消息啊，最好啦。Didi 幫你做曬，幫你睇曬。跟住话翻俾你听， 系啦，揸车人士揸紧嗰阵时咪听我哋咯，未揸车之前咪自己睇下呢啲嘅个服务咯，啱 啊， 真系 啊，好啊，非常之好嘅提示啊，唔该晒 Didi， 天气方面问问阿 O 点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 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三号强风信号，唔知道你嗰度即系有冇吹甩你个发型咧？ 大风大雨啦，咁啊预咗噶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反而咁啊心存侥幸嘅，因为琴日欧联啦，咁啊都想睇场利物浦啊，睇场拜仁啊，睇场热刺啦，咁样如果你睇咗今日八号，即系早上就挂八号啊，咁啊愿望落空啦。不过头先讲嗰三队球队全部都赢波噶吓，咁啊如果作为粉丝系应该开心。不过你作为翻工嘅朋友仔都唯一一件乐事咧，个乐事系乜嘢咧？就系、是今日路面真系少咗车，好似你头先同 Didi 咁样讲，因为。可能即係 學生哥冇翻學啊，學生哥係啊， 學生哥唔翻學咁啊，路路暢通啦，咁啊，繼續綿密嘅雨啦，同埋好大風啊嚇，咁啊，大家注意安全最重要啦，咁著衫嗰啲自己成年人啊，識搞噶啦，係啊，咁啊，留喺安全地方啦，稍後再留意一下天文台俾啲指令啊，睇下天氣嘅變化啦。好，詳細俾翻小白講。 好，唔該曬，唔該曬。咁啊，睇下詳盡嘅天氣方面係點先？吹強風程度北至到東北風，離岸以及高地間中吹烈風。咁啊，日間風勢逐漸增強，稍後轉吹偏東風嘅。海有非常大浪以及湧浪，密雲間中有狂風驟雨，雨勢咧就漸轉頻密嘅。咁啊，天氣較涼，日間氣温徘徊喺21度左右。展望啊，明日初時風勢仍然頗大，海有湧浪，稍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咁啊，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紧嘅。咁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噶。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已经联络咗啊中医师啊 Terry 啊，早晨 Terry， 系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你好啊，嗱11月7号咧，咁啊就系一个特别嘅节日嚟嘅，系咩咧？咁就系呢一个冬至系咪啊？ 立冬啊！ 哦，立冬系，唔好意思，我都搞错晒。立冬咁啊，立冬其实喺即系叫做中国人嚟讲咧，特别喺中医师嘅角度，会唔会有啲咩特别补身啊？对策各样嘅嘢嘅咧吓？ 立冬真係好重要啊，因為代表冬天到啦。其實咧，而家咧今日都橫風橫雨嘅，就係打風咧，其實都比較罕見嘅。因為咧，我哋咧喺唔同嘅季節啦，例如春夏秋冬咁樣。春天咧，我哋咧就係有啲咧生長嘅嚇。咁咧而咧嗰個夏天咧就係哇～我哋見到啲樹葉啊，好濃密啦咁啦。秋天咧就開始咧，有啲落葉啦，冇錯，就代表咧，其實大自然嘅陽能量啦，陽氣咧就向下收喎。除咗陽氣之外，仲有濕度嘅。咁所以去到冬天咧，理論上就我哋啲書嘅圖畫都係光秃秃噶嘛， 係咪？ 而家就仲有啲綠葉啦，咁樣係啦。咁就代表咧，其實咧嗰個大自然嘅能量咧，都係一收到去地底啦。咁所以咧，我哋會覺得啊，會比較乾燥啦，即除咗濕度同埋温度又覺得凍啲啦咁樣啦，咁、所以而家落雨咧，其實有啲奇怪噶。 係咁 ，Terry， 我想問啦，你話大自然嘅能量就開始收咗落地底啦，咁喂，人類都係大自然一部分嚟嘅，我嘅能量會唔會俾地球沒收咗噶？ 哦，咁就唔會嘅。不過咧，我哋收咗喺邊咧？收咗落個腎嗰個位置。咁所以咧，冬天咧正正係補腎嘅，即係好季節嚟噶。嗱、我哋頭先講到咧係立冬啦。咩叫立咧？立咧就係開始咁解。咁所以咧，我哋下個禮拜咧就咧喺立法嚟講咧，我哋就正式入呢個冬天啦。咁所以我哋咧要特別注意咧冬天咧個個嘅保養噶。 哦，咁如果你話即係要補下腎啊嘛，係嘛？ 冇錯啦。 係啦，咁有啲咩辦法可以補下腎咧？即係除咗成日坊間成日都話有啲濕皮紋啦，咁但係如果中醫角度嚟講，唔使嘅，其實好多食材都已經補到腎㗎啦，係嘛？ 系啦，除咗食物之外咧，其实瞓觉都系一个好好嘅补肾方法嚟噶。嗱、 嗯， 动物就冬眠啊嘛，系咪？咁我哋要点咧？我哋咧其实嚟跟住呢个大自然嘅活动嘅，我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喺冬天嚟讲咧，嗰、那个日落嘅时间早咗，系咪？ 嗯、 所以我哋咧就会早咗觉得眼瞓啦。咁亦都咧想瞓嘅时间咧系提早咗噶、 嗯。 我哋大约咧留意一下咧，九点至十一点咧系特别容易眼瞓嘅。咁如果我哋可以咧就把握时间瞓觉。咁而咧另外咧个日出嘅时间亦都咧系提即系晏咗啦吓，咁、我哋亦都可以咧相对咧就瞓晏少少，咁、呢个咧就系可以咧个顺应呢个大自然啦，咁亦都可以咧即系瞓觉啦，大自然嘅能量即系地球嚟讲咧，大自然嘅能量咧就向下收，所以咧就有日落啦。我哋咧就早啲瞓觉，瞓觉嘅时候咧，嗰啲能量都系收埋喺入边嘅，就唔系俾地球收咗嘅。你又唔使担心啊，小白。 吓、哦，咁如果系咁嘅情况，譬如我头先即系六点几嘅时候打俾阿钟哥啦，咁啊钟哥就同我讲啊，寻日夜晚啊失眠瞓唔着，咁啊本身啲能量都已经俾即系跌咗落地下噶啦，咁佢仲要加上失眠嘅时候，咁系咪即系叫做加倍会疲倦呢、那个人？ 会噶，会有啲伤身噶。咁其实瞓唔到咧，就除咗咧，即系佢阿钟哥身体可能唔好之外咧，仲一样嘢咧，就系咧打风啊。因为打风咧，嗰、那个咧个气压压落嚟咧，其实我哋人都有啲不适噶。所以好多人咧会觉得可能胸有啲闷啊，有啲头痛啊咁样嘅，因为同嗰个咧气压有啲关系。所以我哋呢一排咧嗰个天气咧又麻麻地、怪怪地。如果我哋身体唔好嘅话咧，就好难适应噶啦。 哦，嗱，天气咧就慢慢叫做冻咗少少啦。嗱，今日都应该多咗朋友仔咧就揽下颈巾咁样。咁啊，天气渐寒嘅时候，打边炉嚟讲咧，其实梗系正啦。中国人都中意打边炉啊。咁但系打边炉成日听话燥热燥热、哦、，Terry， 我燥热。再加埋呢一个冬天，其实我用燥热补翻嗰个寒，氹即系好似一个氹咁填咗佢，得唔得嘅咧？ 啊，其实都好叻喎，阿小白嚟，我次同你倾偈都觉得你好 有慧根啊， 系啊，中医嘅智慧其实都啱嘅。虽然好多朋友话咩，我补完即系打完边炉会觉得哎呀喉咙干涸啊，觉得好热气啊咁样。其实呢个系咩咧？因为最主要咧都系嗰个脾胃比较虚弱啊。嗱，头先我哋讲啦，打风点解有啲人会觉得唔舒服咧？咁但系都有啲人觉得冇嘢噶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啦，呢个就系咧嗰个能唔能够适应。啊，中医角度嚟讲咧，协调咧五脏六腑嘅咧，其实靠咧就系脾胃。脾胃喺边咧？喺我哋中间，大约咧肚脐上面啦，嗰个位置啦。 系， 亦都可以话我哋一般嚟讲胃嗰个位置啦。咁、嗰个位置喺中间，咁所以咧，譬如我哋头先讲啦，大自然嘅能量向下收嘅时候，我哋个能量咧都系向下收咧。咁咧，要通過咧中間嗰個脾胃咧落到去腎嘅，咁所以咧，我哋個脾胃咧係要喐動啦，要轉動啦，就好似我哋一個胎盤個中軸咁樣啦。咁、如果佢能夠轉嘅話咧，啲能量先可以收到落下面。如果哎呀，我哋咧個脾胃弱啦，我哋冬天嘅時候可能諗住進補喎、補勁啲啦，食得多啲嘢啦，咁咧可能咧會搞到張機。嗰、那个脾胃唔喐嘅话咧，咁咧就湿滞啦。咁湿滞唔上唔落咧，啲能量就好难收到落个肾度噶啦。咁所以咧，有阵时可能补完啊，又或者打完边炉，食得咧比较丰富一啲嘅时候，个脾胃消化唔到咧，就会出现咧所谓热气。其实呢个热气情况系因为个脾胃消化唔到啫。 哦，咁如果冬天我就咁纯粹咁谂啦，因为冻，咁我用打边炉去到即系补翻佢咧，其实啱嘅，但系都系好睇翻嗰个人咧，佢自己本身嗰个体质。会唔会嗰个胃啊，容易啲？头先阿 Terry 就容易啲湿滞啊，唔喐啊，咁样噶。 系啦，如果咧呢个情况，譬如话我咧好容易肚屙嘅，又或者我肥胖啲嘅，所谓平日都容易热气嘅话咧，好大机会咧就系嗰个脾胃比较虚弱。如果呢个情况咧，我哋要健脾为主啦。例如啲咩咧，最简单咧就系陈皮啊、山姜呢啲，我成日讲噶啦，或者保理茶呢一啲咧，一般咧就喺温通。即系温翻我哋中焦啦，即系中间脾胃嗰个位置啦。另外又可以咧去健脾胃化湿啊呢一啲，咁将中间嘅湿滞咧比较简单咁样去处理。咁、所以咧我就成日都叫啲朋友，可以饮下陈皮啊、山姜啊、补利，因为呢啲比较容易有啊嘛。系啦， 系咁啊。立冬嗰日咧会唔会话即系特别寒嘅？因为啲寒气突然间聚咗出嚟啊。打边炉系比较上推荐咁样嘅咧。 其实咧，我可以睇翻个天气嘅。嗱，今场雨咧，佢一定好大啦，因为打到八号咁仔啦。咁所以咧，我哋咧 完咗呢個橫風橫雨之後呢，應該個氣温呢就進一步下降，同埋呢嗰個濕度都係跌得好緊要嘅。咁呢個時候呢其實的確呢係可以呢去進補嘅。所以你要留意一下呢，我哋呢冬天嘅時候胃口會多啲㗎，大啲㗎。係 啊係。 因為我哋呢消化強啊，嗰啲能量呢比較收咗喺入面。咁所以我哋可以因應自己啊，我都好想食。豐富啲喎，咪可以去食咯，飯啊都可以食多少少嘅。咁、但係當然啦，食食下發覺，咦，可以頂得到個胃嘅話咧，咁樣就好收手啦，七成飽比較好啲啊。 係啊，冬天能量咧，我收曬喺條腰嗰度啊，都唔知點搞好啊，而家好煩啊呢、這個問題。咁但係除咗係食之外啦，問多少少就係喺譬如冬至嗰日啦，會唔會就係話幾好去到做一啲譬如咩即係天灸啊、艾灸啊，即係用一啲除咗食療之外，用其他方法咧去到即係令到自己固本培元，其實又係咪推薦定係點樣嘅咧？ 嗱，其實咧頭先講啦，如果我哋冬天嚟講咧，立冬咧，我哋咧就會咧即係健脾為主啦。咁、其實咧喺飲食嗰邊咧就冇咧頭先你講個冬至咁緊要。嗱，冬至咧就係冬天去到極致咧，咁啊大約喺十二月中嘅時間。如果十二月中咧，我哋咧就會，我會建議大家咧可以食咧當歸啊、羊肉啊呢一啲咧，真係偏補多少少嘅。不過如果咧立冬我哋啱啱開始嘅話咧，我就會建議咧健下脾胃先，因為我哋要預備定啊。預備定咧，冬天可以補多啲。咁而家啱啱叫立冬，啱啱冬天開始咧，我哋就唔使咁緊要住。譬如可以真係食腰果啊、栗子啊、薯仔啊呢一啲咧，都係一啲補腎得嚟，都係健脾胃嘅，又好味，煲湯又得，我哋炒餸又可以。 係咁啊，另外梗係做運動啦。咁啊，做運動係咪都係晏晝做嘅時間會比較上好咧？ 是啊，不过我哋咧冬天嘅时候咧做运动就唔同夏天咁剧烈咯，因为我哋唔想出太多嘅汗，因为出太多汗咧就好激烈咧，就将啲阳气外泄啦。咁、所以譬如散下步啊，晒下太阳或者真系行下山咧都还可以，但系太激烈嘅运动咧，我哋就唔太建议啦。 哦，咁我就明白晒啦。咁啊，即系冬天咧就做一啲譬如缓步跑啊，最好咧就仲见到太阳嘅时候咧就一齐轻轻松松跑下步，咁样就一路倾下偈，一路跑步咧，咁啊吸收埋啲阳光，咁啊肯定唔怕冻啦。好啦，今日朝头早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下次再倾，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预料尼格会在今日稍后非常接近珠江口一带，本港风势将进一步增强。天文台考虑在正午十二点至下午两点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教育局话由于天文台会考虑在正午十二点至下午两点之间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上午九点在中环四季酒店四季大礼堂召开，超过二百名金融机构负责人将会出席。摩根士丹尼、瑞银、高盛、汇控、渣打的董事长或行政总裁和中国银行行长等分别在三场专题讨论中发言，探讨各地央行加息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滞胀挑战，以及金融科技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峰会同时设有内地政策环节，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中证监副主席会以预录的访谈形式分享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观点。另外，行政长官李家超稍后将发表主题演讲。至于外访期间确诊新冠病毒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回港，卫生防护中心审视陈茂波个案和评估核酸检测结果之后，评定他属于康复个案，不属传染性，是不具传染性，因此无需隔离。他将会出席峰会，并在今明两日发表主题演讲，但是不会参与宴会活动。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二台话你知，咦？你整咗蛋糕啊？咩口味噶？ 呢只包你未食过啊？它是菲律宾的木薯蛋糕来的。 我知道木薯是什么，乜原来木薯可以整蛋糕的。 木薯的烹调方法有很多种的，可以炸，可以煮，还可以炖。当然甜品都一样掂啦。将木薯粉沟埋椰奶、面奶、淡奶、鸡蛋、牛油和芝士碎，就可以焗成木薯蛋糕的啦。通常呢还会将木薯蛋糕切到细细件，口感不错的。嗱，你试下。 是哦，它的质地比普通的蛋糕扎实，你好衰咯。 吓，请你吃蛋糕都衰。 你的木薯蛋糕咁好味，我吃到停唔到口啊，我减紧肥噶。 吃完蛋糕跑多两个圈咪冇问题咯。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之前咧，咪有嗰个每日一字嗰啲咁样嘅，每日教你一个字咁样啊、 哦。 如果今日用一个字去形容今日咧，可以用两个字。点知点知就系点知？ 我估唔系嘅，普遍打工仔同埋网民都系用一个字嘅，不过嗰个字又唔方便讲出嚟啦。 正 系啦，正啊，好啊，咁 爽啊，大爽，啊、爽。 好，讲个天气先啦，而家系19度。相对湿度89%啊，三号强风信号是生效的。咁睇睇先啦，咁打风关系咧，吹强风程度啊，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咧间中吹烈风，日间风势逐渐增强，稍后就转吹偏东风嘅，可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啦，密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暂转咧就频密嘅，天气较凉啊，日间气温徘徊喺21度左右。展望明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稍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嘅。 嚟紧啦，睇下天文台有冇新嘅一啲叫风暴消息啦，咁 update 住大家啦，因为一定要听电台，同埋即系你唔听电台都要睇手机噶啦，你要知道几时翻咗工之后有冇机会放工啊嗰啲咧。嗱，嚟紧即系密切留意住啦。嗱，今日咧朝头早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吓。嗱，刺身咧大家都会食啦。即系譬如张红鱼啊，或者三文鱼啊，嗰啲成日都食，有冇食过海南鸡刺身咧？咁样 唔好讲海南鸡，嗱鸡嘅刺身，鸡 嘅刺身，鸡嘅刺身咧，我又要伸个头出嚟先。 系系， 鹿儿岛有一只鸡刺身嘅， 嗯， 咁嗰个真系人哋即系供应啦， 呢只鸡系 合法可以做寿司面俾你咁食啦。 嗱、我有食过鸡刺身，但系我喺日本食嘅，但系我唔喺鹿儿岛食。 嗯。 但因为佢系写日文，我唔知佢系咪写鹿儿岛喎。 唔知道啦，总之系日本食啦。咁啊，各地都有各地唔同嘅刺身嘅。 但系嗰个海南鸡，我又唔知 道。真系怨文其详啊！呢、這个 呢、這个梗系曲线啦，要注明啦。嗱，讲海南鸡刺身点解咧？近排有啲朋友咁就去食餐厅，咁依家啲餐厅就中午饭咧，除咗咸蛋蒸肉饼啊，嗰啲豉汁炆排骨啊，咁有阵时偶尔收多你十零廿蚊。就会同你讲有个海南鸡饭咁样， 系 系 系 咪啊？系、啊啊、 我 真系有呢 个餐。我食过一个同普通午餐同价嘅海南鸡饭嘅， 几、哦、好咁、啊、样。 但系 你 鸡又行嘅， 哦咁冇价。 嗰啲就普通切鸡个感觉上， 柴皮嘅。 又话海南鸡，明明白切鸡，仲要蟹嘅。 佢海南老鸡有冇同写到明先？ 哇，海南老鸡咁灰，海南老鸡我即刻唔食，我写到明，我即刻。即刻同佢講，你唔好攞出嚟啦！我係老闆。 佢個味真係海南雞嚟㗎，係 咪啊？ 係啊，但係佢寫到明話配白飯咯， 哦、 即係唔係嗰啲油飯咧？ 即係意思係雞肉又做唔到，又硬又做唔到油飯，係、啊、咪？ 但係佢俾翻個醬你咯， 俾翻醬同埋薑蓉 混醬啊嘛。 咁好明顯佢嗰個海南冰鮮老雞啦、嗯，你食到嗰個係 麻煩啲啦。嗱近日咧就有網友喺飲食嘅討論區咧就發文投訴，咁啊喺某一間連鎖嘅茶餐廳就 order 呢個海南雞飯啦，見到咧只雞咧根本。唔熟嘅，仲咧大有血色咁样，成碟咧都系，即系直情下边留言啲网民咧话唔系唔熟， 嗯， 系生， 所以话即系，嗰个人啊，见到个人如果面无血色，你又觉得唔好， 系， 咁见到件肉，俾翻啲血色你咯， 系啊， 系啊， 有冇兴趣听下？ 有， 梗系有啦。事主点样讲？事主咧咁样发文啊，就同个侍应讲啦，我大声，我好大声咁样讲，唔通？生同埋熟都唔识分咩咁啊？之后咧个职员咧就过嚟啦，收走咗嗰一碟鸡咁样，跟住个职员就问翻个先生：咁你咪唔食啊？咁样，跟住佢话你除非换过一隻俾我啦，咁样，跟住话换过都系咁噶啦，咁样，即系用呢个态度，换 过冇理由系咁、啊。 我觉得咧，香港有啲师傅咧处理海南鸡，嗱，一阵先延伸讨论， 系啊，你讲埋嗰个先， 系处理得有。啲唔同嘅，我自己咧都中意食海南雞飯，我都遇過呢情況，但我唔理啦，我照食啦。當然亦都唔係好嚴重，去到血淋淋咁嘅階段。嗱，我講埋呢件事先啦。嗱，個樓主咧就繼續講啦。其實好唔好食咧，真係好閒嘅。依家問題係生啊嘛，真係食唔到啊嘛。唔通我哋由細食到大嘅白切雞、海南雞，我哋都唔識分咩？我哋食咩入口都算啦，佢生到咁真係搞唔掂喎。我同事嗰碟呢好少少得两嚿係生嘅。我投诉完呢，我隔离台个女人即刻望下佢自己碟鸡之后亦都唔夠膽食啦咁样。即意思係咁咁样。嗱，我估呢即小华同埋中哥以至我呢都有人时去餐厅食嘢或者去特登去啲劲啲海南鸡饭铺嗰度食啦咁样。即叫个外卖。依家都好兴外带嗰啲海南鸡饭，特别喺一啲工业区啊，即快靓正㗎嘛。其实佢真系剁几嚿鸡，跟住加个酱，跟住入落个盒，跟住你就走得噶啦。其实即系以速食嘅文化嚟讲咧，佢随时仲快过汉堡包同埋薯条噶。 系啊， 一罐嘅海南鸡饭嚟讲咧，感觉上啊，因为佢贵啲啦，即系普遍嚟讲。二来咧，你硬系觉得如果嗰间茶餐厅其他嘢你唔啱食，或者觉得佢唔好食咧，海南鸡饭某种程度上你系觉得。点都好食嘅， 系稳阵啲， 稳阵好多嘅， 系嘛？ 咁如果佢都唔稳阵咧，咁就真系冇计啊！ 系啊，即系有网民就指出啦，食海南鸡咧，有阵时真系唔熟噶。嗱，对于呢个睇法，你点睇？你有冇试过食海南鸡饭？啲鸡又真系好似唔系好熟， 少少唔熟。我觉得大家一定有试过嘅， 系、 因为你 即系佢又真系个。烹调方法嗱，一阵再讲啲烹调方法。 因为厨房咧，佢整个鸡嘅时候咧，佢整得太熟咧、其实好多人都会喂，你开始煮到系啦，又我俾鸡俾你都食到老晒咁样。 但鸡要熟噶嘛？ 鸡咩啊？ 要熟食 鸡，鸡系要熟噶。但系佢哋有阵时就想把握嗰、那个即系啱啱熟透嗰个时机、未捉得透。 唔熟咁点啊？唔熟梗系唔食啦。 系啊， 呢个亦都系啱。钟哥讲得啱啊。其实即系你食安中心都叫你即系唔熟嗰啲嘢唔好食噶。 系啊。 同埋与此同时，就算即系你列明生嗰啲，都知道啦，鸡好少食生噶嘛。我即系你话牛肉啊，咁样他他牛都话即系食生、 啊。就算我头先讲嗰啲咩鹿儿岛鸡啊，即系生食啦，人哋都系必须，因为鸡普遍嚟讲都系熟食噶嘛。咁所以人哋都系真系鸡乸咁大只字写到明，我呢个系可以生食，咁你先够胆放心食。 系啦，咁啊有见及此，我即刻入咗海南鸡饭关注组，睇一睇入边嘅师傅们点样讲。有啲即系叫做好中意食海南鸡嘅爱好者，佢话真正嘅海南鸡饭咧，真系咧。唔係好熟嘅，仲可以見到彩虹色嘅韌帶組織啦，亦都拉住啲骨頭嘅。咁如果你話喺馬六甲啦，同埋新加坡咧，或者香港某幾間咧，就會咧去埋骨俾你食。 啊，去埋骨 咁咧，當佢去埋骨咧，你個感覺又冇咁差嘅咯。 其實嗰個肉咧，我哋普遍食落去咧，佢都係好嫩口。海南雞最出名呢樣就係嫩口嘛。咁佢嗰啲叫做我哋望落去似係血水嗰啲嘅位置喺邊度嚟嘅咧？就係因為咧，我哋嗰、那個肉啱啱已經蒸熟咗頭啦，即係OK 啦。咁但係 骨頭入面咧，佢仲有機會有啲血水滲出嚟嘅、 嗯。 如果你譬如真係新加坡或者馬來西亞佢哋啲師傅叻嗰啲咧，佢就會去埋骨嘅，去骨個步驟都好重要。除咗你令到你啖啖肉之外，佢、嗯、可以防止個骨頭入面嗰啲血水再滲出嚟。 係啊、哦，所以即係有陣時候大家去食海南雞飯咧，食冇骨咧個觀感上好睇啲、嗯、其實可能真係有啲即係小白話齋，即係嗰啲骨頭咧都係滲紅血嘅。 係啊， 但係佢剔走咗咧，你觀感上好睇啲咯。 不過呢個好得意。嗯即究竟唔系咪唔同嘅人食海南鸡都有唔同嘅睇法啊？咁、 嗯、 有一次咧，即系好多年前，十几年前啦，咁有一次去新加坡拍戏啦，咁、 嗯、 我好中意食海南鸡饭噶， 好系哦。 当地咧就有一间好出名嘅食海南鸡饭嘅专门店，咁、 嗯、 好多香港人都去嘅，咁、 嗯、 跟住我哋去，梗系经常去食啦。 之后喺香港开咗。 啊，好似係，係係經常去食嘅，哇，好食好食。咁有一次同當地人咧就講，哇，我哋好中意食嗰間，跟住佢哋就話，我哋唔食嘅喎，嚇點解啊？嗰間咧俾遊客食嘅，咁我哋就不以為意啦。咁跟住就話，不如咁啦，今日晏晝嗰餐，你去揾一啲你哋覺得係地道嘅海南雞飯買翻嚟俾我哋試下。 佢哋應該喺啲熟食中心嗰度買啦，即係新加坡。 我就唔知啦。跟住話好啊，點知佢買翻嚟嗰啲咧，完全同我哋喺嗰間鋪頭食嘅。两件事， 嗯、 我哋喺嗰间，我哋好中意食嗰间咧， 滑 啦，滑啦，嫩 啦， 即系嗰阵皮有带咗少少厚啦， 系啊系啊， 咁啲肉就嫩嫩噶啦，咁样嗰间佢哋食好地道咧，就话系真系柴啦，硬啦，嗰阵皮薄啦。佢話呢啲先係我哋中意食嘅海南雞、 哦，口味唔同， 完全唔同嘅，同我哋食嗰啲。 啊，不過咧，網民咧講話新加坡嘅海南雞嘅做法係點咧？咁、大家都去參考一下嚇。咁啊，將只生雞咁啊，連埋香料咧，帶落個煲嗰度咧，水入邊浸幾下，咁、啊均勻地咧提升雞肉嘅温度，然後咧再將全隻雞咧浸喺湯入邊，將咧餘下嘅餘温咧將只雞浸熟佢，水温咧不能過熱。反而咧有點像慢煮喎，這樣做出來的海南雞咧才呈現剛剛熟的狀態， 係啊， 肉質咧嫩滑多汁啊，而且雞肉咧睇嚟咧粉粉嫩嫩咁樣啊，其實咧已經煮到全熟噶啦， 即係要睇時間啦，究竟浸喺度浸幾耐你先至掹翻上嚟，咁即係要睇時間， 係啊， 同公司一樣啊，睇你個人浸幾耐， 浸幾耐啊， 浸得耐啲就高人工啲咯。 有一因，仿似就变超人。手一真，请你为做爱圈人。你有你态度，不需急躁。早三秒赶到，有奖品到。最怕你冷傲，太有枯燥。的歌有質素，走多轉交數。拜呀拜呀，好打燈超速吉線，求三分即刻見。又拜呀拜呀，靚仔味道無改變，車鏡都可見。車胎總要響一響，死氣照有幾通暢，叫翻個高。唱一暗，老弟有几精神，改多阵，共话自我开心。你有你态度，不需急躁，早一秒赶到，走多转交数。最怕你冷傲，太有枯燥。叔叔姑长到，讲火先讲数。 有几舒畅。高手帮你摄张相，摆上墙。 7:53啊，三号强风信号咧现正继续生效紧噃。 我寻日咧见到个 post 咧、嗯，都几得意，即系令到我有好多嘅谂法啊。呢、這个谂法关于咧就系、是，我哋而家咧一开始通关嘅时候，大家就周围飞啦，开始有个咁样嘅意欲啦。啊，泰国又好，日韩啊，其他地方都好啦，咁样。咁咧而家咧又寻日个 post 咧就系话到，有网民咧就拣咗香港12个唔同嘅地方，咁但系佢嗰个包装嘅方法咧。就用咗啲日式嘅包裝方法，即係咩意思呢？例如我哋函館咁啲人，哇，函館夜景好靚啊！又或者人哋改咗好多好靚嘅，譬如福岡有啲唔知咩門咁樣，就整到個名好靚、好優雅嘅。咁其實香港咧都有好多類似呢一類型咁樣嘅地方嘅。咁例如咧維港，維港我哋又可以叫做呢一個維港之門。我睇落嘅時候，即係如果 sell 俾外國人咧。又不無道理喎，因為點解咧？嗱、 哦，即係好似用翻啲即係日本嘅地名，或者佢哋啲面貌名， 用翻佢哋嗰啲優雅嘅角度啊，去到套入去我哋自己嘅環境入邊咧，咁令到我哋從第二個角度咧。欣賞翻自己嗰個環境，因為其實嗱，維港之門即係我曾經以前睇過啲文章，都係關於 promote 香港嘅文章。咁佢哋咧就講翻維港嘅時候咧，就話我哋大家都知道有兩棟啦，ICC 同 IFC 啦咁樣。咁呢兩棟其實都分別唔同年頭去到起嘅。咁但係你睇翻原來整個喺香港嘅發展上邊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嚟，因為呢、這個。兩棟咁高嘅大廈咧，放喺九龍啦，同埋港島嗰邊咧，其實就形成咗係一個嘅玄關。咁、呢個玄關就好似即係啲當以前嘅 concept 貨輪咁樣，經過呢個維港就進入呢個玄關。呢、這個玄關唔係話淨係進入香港玄關，原來意思就係進入內地嘅玄關嚟嘅。咁亦都好有即係香港一個叫做面向國際窗口嘅一個角色啦。咁所以原來每一樣嘢咧，你諗一諗嘅時候，你就發覺，原來都幾犀利喎，因為呢篇文章其實我反而喺外地睇翻介紹香港，咁、我就覺得原來喺另一個角度欣賞翻自己嘅地方咧， 又唔同咗啊！ 係啊，仲會即係更加喜愛自己嗰個地方咁、 所以呢度好得意嘅，譬如你睇一啲外國嘅電影嚟香港取景，同我哋即係喺香港自己嘅即係呢度拍嘅電影取嘅景咧。其实系唔同的， 不一样 嘅，不一样 嘅。外国人眼中见到个香港，我哋一望落嘅时候， 就算你同样个地区啊，即系举个例子，譬如有一次嗰个变形金刚 深水埗 拍嘅深水埗土瓜湾嗰头， 系啊系啊，嗰度 佢哋攞嘅角度同即系自己拍戏攞嘅角度已经唔同啦。同一个地区即系唔同人睇嘅嘢咧，啊，佢觉得原来系咁样睇，我哋觉得系咁样睇。 系啊， 有时一调转咗咧，成个嘢就唔同晒。 我一路睇嘅时候，一路觉得。靚過真嘅深水埗， 係冇見過。 我都去咗幾廿年啦，深水埗，原來可以咁樣有呢一種嘅美喺度嘅喎，咁所以都幾好啊嚇。咁另外例如咧，即係講多幾個，佢係城門河，城門河就沙田嗰個啦，咁佢就話可以叫做香港名村，因為名就係出名嗰個名啦，咁樣名人個名。咁我一睇嘅時候，咦，其實又係喎。因为好多唔同外国嘅地方咧，欧洲又好，边度都好，佢哋都系好 sell 一条又一条嘅河嘅。咁城门河咧，我哋就而家真系好好啦。因为我细个住城门河嘅时候咧，附近啦，我住一城嘅时候，其实城门河都几大阵味。但系经过咗咁多年之后啦嘅努力咧，其实我谂近呢十几年城门河真系我又唔系好觉得佢有咩，而且系成为咗大家。跑步嘅聖地啊，咁呢個其實亦都係一個幾好咧，去到無論係同翻香港人 promo 又好，又或者係同外國嘅朋友介紹都好，你話呢條河流咁啊，中間有啲咩歷史啊？其實你搭多幾個由以前嗰啲咩清朝流落嚟嘅古仔咧，成件事真係包裝得唔同曬， 唔同曬㗎。 係啊，咁呢個我覺得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幾好可以promo。咁另外咧，亦都可以話香港三大名山。咁最中意有幾多大幾多大啦？咁佢就列出咗，譬如太平山啦、獅子山啦，同埋飛鵝山。咁呢幾個山咧，其實喺佢哋嘅山頂上面咧， 都可以去互相欣賞到大家嘅，即係例如我喺愛獅子山山頂咁樣，咁我可以如果我睇打橫睇，我睇到咦飛鵝山，我打直睇嘅時候，我又見到太平山啊嗰一邊，又其實我亦都可以見到大帽山啦、啊。當然，咁如果你話喺翻，譬如我喺港島嗰邊太平山，我望翻過嚟嘅時候，其實清晰咧，我又可以見翻獅子山同埋飛鵝山，即係可以一個互相輝映同埋互相欣賞嘅一啲嘅角度。 咁呢度應該改個咩名啊？伦理互助咁样啊， 唔系要用翻嗰啲日本风嗰啲嘛？ 系啊， 系啊， 嗱，佢有一个日本风咧，其实都几啱，就系深水埗噶，佢叫做夏丁风情 吓。 系啊， 應該用翻香港秋葉原好啲喎。 香港秋葉原， 我日去啊， 咩啊？ 我日日都去啊。 你日都去秋葉原， 秋葉原 香港版嘅，香港版嘅， 香港版。所以咧嗰陣時有啲女子團體嘅香港就揾一個架步啦，咁就諗住 set up 一個譬如 official 嘅店嘅，唔係佢哋選擇咗深水埗噶嘛。咁嗰陣時選擇深水埗嘅時候咧，其實就因為連埋當地嘅人咧，佢哋都就係有聽過就係深水埗就係香港秋葉原呢個名稱。咁但係佢哋即係你發覺。嘅幾年嘅時間過咗啦，咁啊又冇乜聲氣，因為佢哋都發現咗佢係秋葉原，不過秋葉原電器嗰 part， 就唔係動漫， 就唔係動漫嗰 part 啦。咁所以咧有陣時呢啲名咧，即係我哋睇翻外國人嘅角度嚟睇，原來香港我哋都揾到第二種風情。呢個咧，我覺得亦都係我仲未去旅行嘅原因，欣賞多啲香港先。 好啊， 係啊，幾好啊呢個。 好啊，咁啊，今日除咗欣賞香港，仲要睇啲實天氣變化。依家咧三號強風信號咧現正生效緊噶，19度氣温，相對濕度咧89%啊。 季度新增減税、降費同埋退税、緩税、緩費超過30,000,000,000人民幣，預計全年會達到40,000,000,000人民幣。主要運用近兩年的結存資金，政策力度超過2020年，減輕市場主體負擔。日經平均指數報27,588點，跌9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47.11美元，賣出1,647.48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47.83，瑞士法郎1，加元1.362，人民币7.282，英镑对美元1.149，欧元对美元0.988，澳元对美元0.6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上午八点，强烈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230公里，即系北纬20.7度、东经嘅5.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受尼格同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现时本港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虽然尼格会逐渐减弱，但它减弱速度仍然存在变数。按照最新预测路径，尼格会在今日稍后非常接近珠江口一带，在本港以南大约150公里以内掠过。届时本港将由吹偏北风逐渐转为吹东风，原本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本港风势将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正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受尼格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雨势会渐转频密，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长洲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1、55和4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每小时82、80和55公里。预测本港是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日间风势逐渐增强，稍后转吹偏东风，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密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渐转频密，天气较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1度左右，

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三号强风信号现正悬挂啦。咁啊，今日咧继续要睇实股市啊吓，咁啊，因为应该都会开始噶啦。继续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喂，琴日港股超好啊吓，咁啊最多咧升成八百几点噶吓，咁不过咧收市都有得升，升768点啦。咁啊，美团同埋咧即系腾讯啊都升一成多有以外啦，咁样咁都几好啊吓。咁究竟点解会市场又亢奋翻咧？原因何在咧？今日可唔可以 keep 到个升势咧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唔该晒。 好啊，咁其实个市又我哋之前讲啦，去到通常15,600嘅时间，我都估应该都开始会有一啲即系趁低吸纳或者搏下反弹啦。咁之前咧可能欠东风啊，而家因为有风嚟到之后咧，就加咗东风俾我哋咧， 好啊， 吹高咗个市啊。 喂，咁吹多两下好啲，系啊，吹翻18,000啊，起码开心。 所以先叫佢唔好走住咯。不过下昼先至即系两点钟到先嚟到香港最近啊嘛。咁 开会啊，开会就一就开会啊，可能 系。咁啊，不过呢个讲笑，但系最重要一件事就系咧，琴日传嘅，不过传嘅一个就系就话，内地方面咧就研究呢个系即係復常啊，即係研究呢個咧，就係嗰個動態清零嘅政策方面咧，會唔會有機會係即係更改咧？咁所以呢個傳聞咧，就令到嗰個港股份方面咧，就琴日就興奮啦。咁啊，同埋都係嗰句啦，我覺得即係嚟到呢啲位咧，始終有啲人會係搏個市係中線係見底嘅，或者係起碼之前沽空嗰啲朋友嘅話咧，可能都會計下數take 下 profit 先。咁始終會有啲 short covering 走出嚟咯。咁但係至於係咪真係見底咧？咁我相信就真係要試多幾次咯，即係唔好話。咁興奮住就哇，已經係即係見到底，即刻就 V 型反彈啦。喺暫時呢個情況之下咧，就未必，因為點解咧？你睇翻外圍咧，其實琴晚美股都跌翻噶嘛。咁大家嘅焦點咧，其實都係環繞住咧個息口，因為當美國嗰個勞動市場數據一強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大家又覺得咧嗰個加息嘅情況咧，就都會係比較持續性一啲時間嘅，就同之前大家憧憬咧，會唔會咧？去到呢個係12月份方面咧，嗰、那個加息可能冇咁幅度咁大咧，呢、這個憧憬有少少幻滅咯。咁我之前睇過分析咧，不過唔知點解係佢估咧就喺個2月14日，即係出年啦，情人節咧係息口見頂之時。我都唔記得翻查一下2月14日係咪有 FOMC？ 係咯，可能 FOMC 開會喎，咁啱咁樣，唔知係咪咁啊？咁啊， 可能俾一個情人節禮我哋啊嘛。 好啊，好啊，咁都係開心， 即係當我哋係情人咁樣都唔錯啊， 咁都開心啊， 係啊。我想問咩 ，Kenny 啊？咁而家就即係望，可能要望係咪打風有東風嚟一嚟咁樣咧？咁係有啲股有啲股票咧，即係要望下，究竟外加應該望佢嘅低位啊，定望佢反彈咧？就係講緊騰訊啊，因為佢都由高位跌落嚟，都跌得幾厲害下噶啦。係 啊。 咁而家我係繼續望佢仲有得摸底啊，定還是係時候可以望翻佢反彈咧？ 嗱，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計翻嗰個股值計嘅話咧，其實就真係都。講真真唔算話貴嘅，因為點解咧？佢即係雖然好多一啲互聯網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政策上面嘅嘢不明朗啊，咁但係始終佢都真係仲係賺緊大錢嘅喎，佢唔係跌錢嘅嘛。咁同埋亦都係咧，佢繼續擁有好龐大嘅客户基礎喺度，係即係呢個係不變嘅。只可以咧，你話佢嚟緊嘅增長前景或者發展前景會變得不明朗，咁呢個我都同意嘅。即係以前可能大家覺得即係國家就講而家叫無罪擴張啦，咁啊即係冇秩序喎，唔係冇犯罪嘅犯罪，係冇秩序嘅擴張。咁而家就唔鼓勵啊嘛，咁亦都唔鼓勵呢個係壟斷市場啊嘛，咁所以變咗係個經營環境係變咗嘅。咁但係如果跌到呢啲位咧，其實講緊呢個係十幾倍 P/E 嘅話咧，我又覺得以翻佢個盈利增長又。OK 喎，所以我自己覺得嗰、那個估值其實係合理㗎啦。咁但係你話係咪一個大型嘅反彈或者 V 型反彈呢？咁我都覺得唔係，我覺得依個都係一個喺低位度徘徊囉。咁所以變咗你如果係而家買嚟博見底嘅話呢，第一我首先覺得你要分段啦，唔好一次過買啦。第二就係話你有心理準備一個長期作戰囉。咁同埋我覺得如果你分段買嘅話呢，就可以彈定啲處理嘅。譬如一批股份可能你就係作一個中段少少嘅，但係另一批股份嘅話呢，如果佢有反彈嘅，可能就係10%嘅，咪袋咗袋先咯，咪將你嗰、那個 持貨成本咧進一步降低，咁你就變咗揸得安心啲啊。 嗯，又係啊。另外即係要問下 Kenny 啦，保險股方面，咁受到新冠疫情拖累啦，咁見到其實唔少公司佢哋嘅業績咧都係一般啊嚇。咁投資者係咪即係審慎嘅態度會好啲咧？咁但係嚟緊啊，再加上咧就係美國嘅叫做加息周期接近尾聲啦，其實對保險股嚟講咧，或者呢個板塊會唔會有正面嘅影響咧？ 嗱，內險我就麻麻地嘅講真，但係如果保險咧，即係你擴闊嗰個範圍去到香港嘅保險咧，友邦咧，我覺得 O K 喎，因為友邦咧啱啱就公布咗佢哋嗰個新業務價值啦，第三季，咁你見到咧，其實就係升咗依個係7% 嘅，咁就好似唔係好多咁，但係你相較咧頭嗰九個月咧下跌8% 嚟睇嘅話咧。咁其實你第三季明顯咧就有一個改善喺度，咁同埋個新業務價值嘅利潤率方面咧，雖然都係跌，但係都維持到有58.1% 啦。咁同埋佢哋嗰個係年化嘅保費咧，有8% 嘅增長喺度嘅。咁都值得注意就話咧，就係佢哋內地業務啦。內地業務方面咧喺第三季咧，就由於內地嗰個疫情係舒緩咗啦，咁所以佢哋個新業務價值咧都有6% 嘅增長嘅。 咁幾好喎、 啊！係啊，數字反映咩？就係、是、有幫我哋成日都喺節目講啦，就係、是、有幫我中意佢執行力度高。咁即係話稍微咧一有舒緩啊，或者個經營環境改善嘅話咧，佢真係會爆到出嚟嘅。即係最惡劣嘅時間冇計啦，就即係神仙都難變啦。但係當佢一舒緩咗之後嘅話咧，佢就真係爆到出嚟嘅。咁頭先我哋講第三季點解會好呢？因為友邦係好都幾依賴跨境保單㗎嘛，係香港同內地都通唔到關啦，繼續都係咁會有影響。但係 澳門簽啊，係咪啊？ 係啦，啱啊，你真係醒啊！原來期內 聽得你多，聽得你多。 咁澳門就算入去香港業務裏面㗎嘛，咁咪所以變咗。即刻即係你見到佢有變通咯，得啦。 咁睇下大家又即係保險經紀都兩年寒冬期啊，希望大家咧即係百業都開始開到揾到食啦，係啦，開到綠燈啦。咁啊，早晨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盛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啦。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喎，好嘛？唔該 Kenny， 拜拜。 唔該 Kenny， 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要讲下呢个香港马拉松啦，2月12号复办啦，暂时名额咧就25,000个名额啊吓，咁啊要报名咧就要今个礼拜尾嘅时候去报，如果你报唔到咧就冇得玩噶啦，冇得玩噶啦， 我唔同你哋争， 系咪啊？点解啊？争一年啦， 我唔会报啊， 从来都未争过，试下争啦。 我都决定留翻个名额俾有心人， 系留翻俾你。 点解啊？点解唔试下玩下？其实都我觉得今次咁搞一个大型嘅体育项目嘅赛事，而可以俾香港市民参与咧，真系唔容易啊！真系唔容易。好多时候即系疫情嘅反弹啊，或者一啲防疫嘅措施啊，都令到搞一个大型活动真系好困难。 系啊，呢几年就算我自己玩比赛咧，都系玩虚拟嘅。咁当然又系正反两面啦。咁我都听到有啲声音咧，就话其实虚拟嘅比赛有虚拟比赛嘅好，呢个事实嚟嘅。即系例如我哋一班人一齐出发嘅。咁譬如一啲嘅跑山嘅比賽啦，一班人一齊出發，其實都幾影響嗰個成績同埋開頭嗰段嘅步速，你亦都好容易咧會俾人帶動到，或者係阻礙到你嗰個成績。咁你虛擬嘅時候，你湊啱自己時間，又唔使特登攞假，咁人少少，其實就已經可以做翻嗰個成績出嚟，又出到發咁樣。 一齊跑又一齊跑， 一齊跑又當然啦，又一齊跑嗰個熱鬧啊，或者可能大會有啲叫做補給站又可以俾到你咁樣。 不過呢個補給站好似研究緊。 呢個係嘅， 多人啊嘛。 呢嚿嘢咧，我唔敢講。 同埋補，我唔係淨係講馬拉松。咁補給站佢入邊嘅食物啊，或者點樣安排咧？咁其實每個比賽都有分別嘅。 跟住仲研究緊係咪？ 係有啲嘢仔細就研究緊。咁你梗係要報咗個名先啦。咁啊報名費10K 就420蚊啦。咁啊半馬就520蚊。咁全馬都600蚊嘅。咁全馬你唔係冒冒然可以參加。 係啊， 你要有幾個半馬嘅好成績 ，on hand先得㗎。 係啦，係啦，係啦。咁 幾個添啊？ 一两个咯，即系你要 proof 到自己跑到啊！如果唔系你累咗啲工作人员，又要人哋执你翻去你屋企啊！ 即 系 正如维港泳咁样举例啦，咁样咁你都要试一试水。 即系我唔可以一嚟就指鼻哥我啊， 唔得 得噶，咁样唔得嘅。 单车节都要有考核。 如果你 何诗 培指住自己嘅鼻哥咧？就应该冇问题喎、 啊， 我有几个金牌起手喎、 啊，或者你系跑步能手。不过有一个好想今日多讲少少啊，咁、你即刻要谂啊，参加呢啲大型嘅体育赛事，如果真系够唔好彩确咗诊或者强检、自己栋楼， 系 冇计喎，无法比赛点算呢？啊，原来咧今时今日呢啲大型比赛咧都好好可以申请咧全额退款嘅，咁、如果喺比赛舉行之前嘅14天咧，咁啊即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咧，都可以回贈翻 refund 翻啦。咁你當然詳情又問翻賽會啦咁樣。不過我睇到呢一點都係疫情底下比較一個叫做先進嘅做法啦。因為 好人性化啦，又 你強檢有陣時都幾 係咯， 唔抵 啊！理想噶嘛，即係可能係你都唔想啊， 唔抵啦，總之唔抵啦， 係 啊。 即係未必係自己，可能你嗰個樓宇有關係嘅，咁啊自己已經冇得比賽，仲要，唉，都係攞翻少少啦，好緊要嘅。 係，所以即係大家參加比賽嘅時候都有好多唔同嘅規矩。嗱，講多少少啊，即係嗱呢啲比賽咧就唔係你報就即刻攞玩嘅。頭先話要有一個考核嘅制度之餘咧，仲有一個公眾嘅抽籤嘅。咁啊，公眾抽籤咧就喺11月15號至到21號咧就接受報名。咁啊，11月25號咧就會公布呢個抽籤嘅結果噶啦。中籤者咧就必須11月29號咧。就咩啊？俾钱， 俾钱啦！ 如果唔俾钱咁咧， 就冇噶啦。所以有啲叫后备签， 系啦， 系啦。咁如果有人抽中咗冇俾钱咧，后备签嗰啲又有机会啦。 系啦，咁样啊吓，咁啊，大家即系响应下啦。全民运动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不过今日就唔好出去跑啦，危险少少，因为即系比较 大风啊， 大风啊， 风啊越嚟越大啊。 系啊，继续三号风球啦。咁啊，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6%，睇嚟咧今日大家都应该要着翻件风褛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其实香港特区政府同埋香港贸易发展局咧，紧贴市场需要，喺10号同埋11号咧举办第二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到贸发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卢日峰先生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噶噃。早晨啊 ，Chris。 早晨啊，私分。其实今年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嘅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嚟到第二届，今年嘅主题咧将会系携手合作创新里程，全方位咧提供一个俾全球医疗健康产业的商业交流平台，可以推动香港以至内地和国际企业的投资和创科合作，并且希望透过这个论坛可以展示香港以至整个大湾区在医疗科技和相关领域的优势。去年首届论坛其实反应是非常之好，总共吸引了超过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一共21000位线上和现场的与会者参与。今年的论坛将会变为两日，于今年11月10号在湾仔会展举行实体论坛和展览，并且在网上同步直播，而去到11号的第二日则会以线上的模式继续举行的。 不知论坛入面会讨论哪些的行内热门议题，和会有哪些的重量级演讲嘉宾呢？ 今年论坛其实我们就邀请了超过80位来自全球医疗健康产业的商业翘楚、投资者、国际科研和医学界的专家，另外也有主管公共卫生的政府官员和组织，以及相关的金融界专业人士和专业服务业的代表参与。他们将会一起探讨并且分享在医疗科技、国际商贸和投资合作，以及公共卫生各方面的最新发展和宝贵的经验，一起可以探讨下嚟紧医健产业的前景和商机嘅。至于首日论坛开幕环节，我哋到时会请到行政长官致辞，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副总干事作嘉宾致辞。今年嘅主题讨论环节，所有嘅嘉宾都会聚首一堂，分享一下世界各地应该如何一起合作，以及亚洲喺全球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嘅重要角色，并且喺将来卫生、经济以及环境相关嘅挑战做好相关嘅準備，希望可以一起營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其實隨著中國內地對優質醫療健康和私營醫院服務的需求大增，論壇亦都會剖析下中國醫療健康產業的未來發展、最新投資趨勢和策略，並且討論下環球業界怎樣可以抓緊這個龐大市場發展的機遇。 另外呢，作为先进制造、服务、技术同埋创新嘅枢纽，论坛今年都会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安排特别嘅专题环节，喺区内就创新点样可以塑造环球医疗，香港点样可以引领全球生物科技创投以至产学研合作各方面嘅议题作一个深入嘅讨论，剖析一下香港点样可以推动大湾区成为世界级健康科技枢纽，喺科研、创新同埋资本扮演嘅角色嘅。今届两日嘅论坛亦都举办咗好多相关嘅路边对谈同埋专题讨论嘅环节，讨论其他一啲比较具前瞻性嘅热门议题，当中涵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下亚洲市场嘅机遇啦，生物科技同埋基因组合嘅前景，医疗机械人产业嘅发展商机，人工智能点样应用喺医健产业里边，同埋相关嘅伦理，医疗健康产业嘅 ESG 发展、健康公平、精神健康等等嘅重要议题嘅。 咁唔知仲有冇其他嘅亮点环节可以俾参加者同外地投资者或者系企业建立联系呢？ 其实今次嘅论坛除咗有一啲专家去做一啲演讲以外咧，我哋同场将会继续设有环球投资项目对接一个 deal flow 嘅平台。其实呢个平台咧就会通过一对一嘅一啲会议，联系嚟自世界各地嘅资金同埋投资项目。项目对接会咧将会按参加者感兴趣嘅一啲医疗保健同埋创新科技嘅领域，为项目拥有人一齐去探讨下一啲合作嘅商机嘅。其实当中嘅投资者咧，包括有嚟自私募基金啦、创投基金、家族办公室嘅投资者等等，佢哋都会将被安排在我们论坛的实体现场和线上作为相关的会议。今年我们预计大约有200场的一对一会面，希望可以配对到世界各地的资金和投资项目。至于投资项目方面，我们将会分为生物科技、医疗器械及药物、数码医疗以及社会健康等类别。另外，我们都在论坛第一天在现场和线上设立 InnoHealth Showcase 及相关的展览专区，展示超过180个医疗健康业相关的创新科技企业和公司，让他们可以除了和本地以及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可以更加联系，同时也可以帮他们找一些潜在的合作伙伴拓展相关的业务。今年6间本地的大学，包括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城市大学、浸会大学以及理工大学，和创新科技署、数码港以及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都会成为论坛的医疗创新伙伴，在论坛的展览专区展示他们的相关初创企业和一些以商品化的科研项目。其中创新科技署更加会带来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当中17间研究中心，介绍一下香港怎样可以作为环球科研中心的相关研发成果。论坛亦都设有医健投资项目推介活动，咁就会喺我哋论坛嘅第一日下昼喺现场有一啲相关嘅初创企业同埋相关嘅项目参与。另外喺线上平台，我哋都会有超过70个嚟自全球唔同地方嘅初创企业项目。到时出席嘅生物科技同埋医疗健康初创企业，亦都欢迎可以喺我哋会场参与有关医疗健康营商咨询服务专区。喺呢个专区里边，我哋请咗相关嘅投资者同埋行内专家坐镇，提供全方位嘅咨询服务，当中包括融资、研发、知识产权特许安排、市场准入等等相关的专业服务，也都可以帮到参与的初创企业更加有效制定营商的策略。最后论坛同日，我们香港贸易发展局也都在会展举办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所以如果有兴趣采购相关产品的买家，也都欢迎你参与的。 想知更多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的详情，即上贸发局网站看看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预料尼格会在今日稍后非常接近珠江口一带，本港风势将进一步增强。天文台考虑在正午12点至下午2点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教育局话由于天文台会考虑在正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发出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所有学校今日停课。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上午9点在中环四季酒店四季大礼堂召开，超过200名金融机构负责人将会出席。摩根士丹尼、瑞银、高盛、汇控、渣打的董事长或行政总裁以及中国银行行长等分别在3场专题讨论中发言，讨论各地央行加息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滞胀挑战，以及金融科技和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接就是英格蘭對伊朗啦，咁樣咁啊，呢啲都係啲比較好睇啲嘅波啦，咁啊即係講緊21號有得睇嘅咁樣。不過咧啊，今日打開報紙咧睇到個報道幾得意，卡塔爾咧就請啲球迷去睇世界盃啦。 喂，咁幾好喎、啊！佢本身又有米。 系咯， 会唔会请到我咧？ 唔使买飞，系咪？ 我仲未收到通知、 啊。系啊，你唔喺嗰度啊嘛，赶唔切啊！ 佢请唔知喎、啊，请佢请咩球迷去睇噶？ 好多球迷都会被邀请去睇嘅、啊，意思系乜嘢咧？你喺社交平台嗰度赞佢哋就可以噶啦。 系。 咁但係有啲 regulation 嘅，亦都係過咗㗎啦。你而家咧已經臨急咧， 就抱唔到佛 呢個世界盃。只腳腳咧搞唔掂啦，搞唔掂，要早少少啊嚇咁樣。咁咧話説係咁嘅，之前咧根據荷蘭嘅傳媒嘅報道啦，卡塔爾世界盃主辦單位咧就向50名嘅荷蘭嘅球迷咧就送出免費機票同埋酒店住宿喎。 嗯。 机票都俾埋， 系啊，咁先够劲噶嘛！你话净系俾张飞你睇啊， 咁先显示得到佢哋嗰种气派， 即系嗰啲以前过大海嗰啲赌场咧，佢都系俾埋机票，即系嗰啲直升 机、 船票或者叫做直升 机，你搭飞机噶睇嚟，果然系贵宾啊吓， 俾埋你过啦。 尖沙仔相機， 我哋玩嚟玩去嗰啲都係圓形，佢玩嗰啲長方形，一啲籌碼有啲唔同嘅。 可以推衰。 唔好講咁多，唔好講啲賭博博彩，唔好講咁多啊。不過即係佢今次都係大手筆㗎，即係送啲免費機票同埋酒店嘅住宿，邀請佢哋睇呢個國際嘅賽事啦咁樣。不過咧，呢班球迷咧就需要簽署呢個行為守則，包括咩咧？要求佢哋喺社交平台上邊咧，發布一啲有利世界杯嘅内容啦、 哦， 即系唔可以太柴台啦， 即系揾咗五十个荷兰 KOL 咁讲啦， 系啦，咁样咁你就 过去， 咁你唔能够，譬如喺 IG 啊或者喺其他社交平台嗰度、哦，即系譬如我乱啦话，我去过卡塔尔转机转一次，但我有讲过我好赞赏，因为佢啲咖喱好食，佢转机嘅时候咧。有一兜咖喱，唔知羊定系牛啦，我唔记得咗啦。咁跟住咧就系咁食啦，食完之后咧，跟住嗰个叫做工作人员话：，你要唔要啊？仲要仲可以不啊？ 无限 refill 系啊，可以讲系无限，可以讲系无限啊。咁但系我都食到好饱咁样。 即系但系签署咗之后咧，譬如话我见到，去到嗰个球场嗰个门口烂嘅，你唔可以讲啦。 系啦系啦系啦，类似或者见到喂条街道咁多垃圾或者咁多老鼠嘅，唔可以讲啦，唔可以讲呢啲，即系叫做。比較 negative 啲啦，即係隱惡要揚善咁樣咯，意思就係、是、咁你哋得唔得咧？如果人哋肯俾機票你，或者 咩受人二分四咁， 二分四啦、啊。如果成個 trip 夾埋，可能兩三萬港紙啊。 如果你話作為一個 KOL， 咁我都接受咗佢個 offer 噶，咁大家互相尊重，咁我咪唔講一啲佢唔想聽嘅嘢咯。咁呢個其實好合理嘅，不過我就係擔心一樣嘢啫。其實我哋香港都知道嗰班荷蘭 KOL 佢哋有呢啲咁嘅條款啦、 啊， 咁我哋仲會唔會有興趣去睇先得㗎？即係睇佢哋嗰啲片啊，睇佢啲貼文，因為都知道其實佢一定係賺。 嗯、 有陣時啲譬如網絡嘅英雄咁講啦，佢哋之所以咧係吸引人，係因為佢正反兩面佢都有嘛，佢可以揾到一啲得意啲嘅位，例如佢可以揾到一啲球場入邊，我哋叫 box 啦。可能佢用第二個角度去講咗呢樣嘢出嚟，你又覺得幾得意，但可能佢都因為呢個條款問題，佢講唔到。 唔係佢可以㗎，佢可以講㗎。你唔好接受呢個條款咪得咯？你自費機票 係啦，係自費 嘅 得啦， 買入場券咪得咯？ 係啊，但係而家佢哋就係接受咗條款啊嘛，咁而過到過去嗰度睇。 咁唔緊要啊，佢簽咗 agreement 㗎啦。係 啊， 如果唔係你違約，我唔知使唔使賠翻錢俾卡塔爾呢個國家或者叫卡塔爾個足總啊咁樣。 咁當然，如果你話佢邀請我過去嘅話咧。咁我都會接受呢個條款，即係如果問我嘅話，咁我都接受，但我會嘗試用啲得意啲嘅角度咧，去到即係打側邊啲波咯。 不過我估其實大家都係聚焦賽事嘅，同埋最重要一樣嘢，譬如你荷蘭嘅球迷，梗係捧翻自己即係嘅國家嘅球隊。 我好有興趣咧，喺卡塔爾嗰度睇嘅時候咧，如果我真係去到嘅話啦。我除咗睇嗰個嘅叫做比賽之外啦，即係當然你卡塔爾又好，譬如如果我荷蘭人，我睇荷蘭都好啦。我除咗係睇個焦點係球賽之外咧，球場我亦都係好想去欣賞，因為今次 設施係點樣？ 係啊，今次嘅設施咧，其實都應該係幾多會破天荒 佢有一個咧臨時搭建嘅球場咧，用貨櫃搭出嚟嘅，用咗好似400多嚿貨櫃搭咗個球場嘅外圍出嚟咯。但係個感覺係幾有趣嘅，外國人睇有趣啦。咁、你知香港好多貨櫃屋噶嘛？你就會有一種親切感啦。我啲朋友仔去嗰度拍當地，即係你知啦，呢啲你世界盃嗰啲節目梗係。 梗系事前拍定一啲，你先有得播噶啦咁样。跟住佢都话：，哇，好亲切啊！话点解嘅？哦，货柜屋咁样咯，用400嚿货柜搭出嚟咁样。 系啊， 同埋呢有阵时，我哋揸车会经过嗰个葵涌货柜码头噶嘛，你有阵时都会望下，诶、哎，几得意喎，咁多嚿货柜咁样。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谂法嚟嘅，即系你用呢啲可以。即時循環再用的方法去建立一啲建築一啲嘅 場地， 場地咧，因為其實咧，你睇翻咁多屆，無論你係世界盃又好，奧運又好啊，完咗之後嗰啲建築群咧，係 噶， 你點樣去處理又係一個好大嘅範疇嚟， 同埋根本就應用唔到嘅好多時候。 係啊，你喺個10萬人體育館，其實你嗰度。都唔会成日有10萬人。 系啊，所以其实咧，你以为佢系叫做卡塔尔呢啲产油国啦，穷奢极侈啦，或者大把水喉啦，但系佢其实都有谂过嘅。嗱，佢用货柜搭出嚟，咁如果散咗水嘅话， 搬走啲货柜咯， 搬走佢或者攞啲货柜嚟做一啲艺术装置，或者过嚟做屋咁样。咁你见香港都有研究呢啲啦，所以其实我又觉得冇大家想象中咁差。不过呢要了解一样嘢就係佢哋今次个球场呢个恒温系统好重要。 係啦。 因为呢佢想喺个球场嗰度呢维持一定嘅温度去俾大家踢。譬如你啲欧洲人嚟到咁又觉得可能太热啊。跟住呢有啲朋友仔可能东亚马嘅觉得太冻啊。因为佢日夜温差都会相对比较大啲。点样喺一个比较公平嘅温度嗰度作赛咧，呢个应该系考量之列。 每个球场咧都有自己一个好大嘅特色嘅。我以前即系都有去睇过拜仁球场嘛。咁我嗰阵时一睇嘅时候咧，原来佢分析一个球场俾我哋睇咧，系好好多学问喺入边。例如佢哋会选择咩草啦，佢入边嗰啲草咧，佢梗系唔系话就咁就种上去，佢一嚿嚿咁样去嵌入去。啲草嘅譬如排水啊，佢每一个球场嗰个排水系到个斜度啊，原来佢哋都计得好精准嘅。咁所以话佢今次咧一有世界杯嘅时候，其实佢都系赶工起好多新嘅球场噶嘛。呢啲球场咧，我觉得肯定系其中一个亮点。同埋咧，因为同一时间要招待咁多个唔同国家嘅人过去啦，咁唔同国家嘅人其实喺嗰个饮食文化咧，又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噶。譬如我哋睇翻近啲嘅，睇东澳，我哋东澳嘅时候都有好多报道，就系话入边咧已经包罗晒，即系全世界好多唔同嘅美食喺入边啊，欧洲美食啊，汉堡包又好啊，又或者系东南亚美食，你见其实佢哋会邀请好多唔同厨师去到煮啲好嘢食嘅。咁你卡塔尔最多钱啊嘛，咁佢哋会有啲咩美食，我都好想睇啊！呢、這个 有多唔同品种嘅，咁呢个就即系往后时间咧，又会睇到更加多啦。咁我估即系到21号，大家就世界杯热情噶啦。我世界杯通常都系咁噶，之前咧。都会有啲人话哦，今年世界杯好似冇乜气氛，到咧临尾打到去八强啊、四强嘅时候咧， 拱晒出嚟， 个个人周街系着住波衫噶啦，过一两个礼拜系咪先？即系只系咁样啦。 睇下究竟你捧边队咯， 系啊。 咁同埋你捧嗰队入唔入到最后嗰四强或者八强、啊？ 我哋就喺我哋香港啦。如果有亚洲球队入到入去咧，其实我哋都开心嘅，即系16强啊、8强咁，我哋都会开心。 同埋都有利亚洲球队发挥， 冇错。 时区系 今年啊， 系亚洲球队嗰边， 亦都有利我哋啲波迷睇波。 系 啊，呢、這个又系。 唔使捱 得咁辛苦。 反而球评家就话不利非洲嗰边嘅球队。 点解咧？ 因为个时区都争好远。 嗰边嘅时区点我都唔好。 因为个温度可能佢哋会反而适应到。 系啊系啊， 佢哋日夜温差都大添，仲要。 但系个时区个 difference 唔知系点样去搞咧？咁啊，往后睇下系咪真系有啲黑马可以战胜啲列强啊？啲列强系咪可以继续咧雄霸住世界足坛嘅舞台啦？ 这地球这翼留别战斗。来火浪来别要走，不舍弃留原地，总会有危机。受压力跌低，受侮辱跌低，提笑面对，但记住争气。困在疯癫世界，就和那怪兽一起打不死。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走错，冲算是真正变大哥。原来有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备技练完战，如怪我，于是又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还望有士气不断如水。 想做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万事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要梦想打破窗，我想他颠倒便只妥协的扯是欲求，形势在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而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我要给你为调戏，求鞋然后也得空，即使痛楚并不我为何。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多不过同城受苦之旅挽手，未挫败到底令我不设计，令我学到耐性是 鄭伊健嘅作品啊，《遇怪魔》，我識得變大個啦。咁啊，近排都有好多唔同呢啲嘅電影啦，可以俾大家去觀賞下。舊時咧，打風好節目啊，其中一個係電影嘅嚇，會入去睇下一場好戲啦。咁啊，但係冇辦法啦。哦，好似啱啱收到 email 先話，如果 press screening 嗰啲黑炮咧，都係八號先有得睇。系啦，咁样、哦、即系已经 近几日啫， 系啊，争几日啦，咁、样啊。但系呢个应该系重中之重，系嘛，钟哥，你都会想睇下，系嘛？ 对于我嚟讲冇分别， 点解啊？ 因为我都系睇正常啊嘛。 我唔系，我意思系、即系黑豹呢个系列啊、即系 呢个当然啦， 你 第四阶段最后一套啊嘛，系啊， 完结咗第四阶段，可唔可以 第四阶段 唔开启第五阶段噶？我想 唔好意思啊，已经排咗期啦，出年二月啊，蚁人第三集就开启第五阶段啊。 喂，但系咧蚁人咧。个 partner 咧唔系好襟老，你有冇觉得即系黄蜂女？ 所以今次有佢个女咯， 佢个女啊，佢 即刻接棒啊！ 佢个女系颜值担当啊，系啊，被誉为成个 Marvel Universe 新嘅开启入边嘅颜值担当啊，系直情系， 即系讲多两句， 即刻咩？唔好讲多两句，讲多几句。 因为原本咧，如果你睇嗰、那个中局之战咧，嗰阵时饰演蚁人个女咧，系唔系而家蚁人三嗰个演员嚟噶？ 哦， 系换咗人嘅， 哦系， 因为就系颜值担当嘅问题。 哦，原来系咁嘅意思， 系啊，所以即系娱乐圈咧，全世界都好现实啊，真系冇办法。 系啊，咁啊，往后仲有好多唔同好嘅作品啦，咁啊，即系适时打风啦，谂住讲下戏，咁啱啊，听一听依件首歌啦吓。 新同旧放埋一齐，可以形成一个强烈嘅对比，为我哋咧就带嚟一啲嘅视觉上嘅冲击。但系明字当新旧对照嘅时候，又反映系咩咧？唔系冲击啦，系反映住一个地方已经成长咗啦。香港啊，都有好多嘅地方由以前嘅名改咗成为今日呢个名字噶。唔知道你又知唔知咧？想知嘅话，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してた真実はいつもこの胸の中待たせてごめんいつもありがとう会いに行くよ一つになろう 整理翻咧就系古今地名嘅对照，啊，发现地名嘅变化主要有几个原因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咧就系地名可以变得更加优雅。咁啊，例如就系以前咧嘅居民多数咧都系譬如打鱼啊、务农嘅，文化水平所限啦，咁啊好多嘅地名都系比较上平实，咁啊既不浪漫亦都唔风雅，甚至乎咧有啲系仲。甚至乎有啲都覺得係幾難聽添。政府同埋民間都特登將呢啲嘅地方咧就優雅化咗佢。例如咧，以前叫老虎岩，咁啊而家叫樂富，係咪開心好多咧？欣澳而家都會叫做欣澳啦。啊，仲有啲名咧，其實由以前經過咗好多唔同嘅朝代同埋歷史之後咧，不斷咁樣改到今日嘅名噶。例如大嶼山咁講啦，以前咧有叫做大溪山。系喺古字入边咧，就系叫做史役咁嘅意思，身份咧比较上系低贱嘅。喺南宋年间，大屿山岛上嘅瑶人作乱啦，咁啊相信就系因为咁啊，朝廷咧就视为岛上面嘅居民咧就叫做低下啲嘅。不过大屿山经历咗咁多年之后咧，有好多嘅名字嘅，例如因为出产蚝咧，大蚝山、多鱼、大屿山，亦叫大宜山、屯门山、古门岛、大任山、大宜山都有。总之我哋今日。都是叫返佢做大屿山呢。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喎、 啊。点解呀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头先有冇出去感受一下啲风力咧？两位拍档吓， 有 啊，系嘛？ 大风， 大风啊， 微微细雨，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就即系挂高啲波啦。咁、但系即系我估大家都翻工途中噶啦，正点都系要攞张卡出嚟嘟嘟佢打打卡 咗佢添啦。 一定啦、一定啦。咁啊，即系继续睇下天气啦。咁啊咧，吹强风程度嘅北至到东北风啊吓。咁啊，稍后咧就串吹东风啦，海上咧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啊，密云嘅。依家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6%。注意啦，三号信号咧， 公里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系早上嘅7:30至到8:30，天文台录得大老山、长洲同昂坪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69、54同4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每小时82、77同68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日间风势逐渐增强，稍后转吹偏东风，海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密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渐转频密，天气较凉，日间气温徘徊21度左右。展望听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稍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啦。九龙啊，呈祥道去观塘之前喺蝴蝶谷道附近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但系仍然多车啦。龙尾近盈辉台，呈祥道观塘之前近住蝴蝶谷道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龙尾近住盈辉台。龙翔道去观塘喺虎山道桥底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亦都系清咗场啦。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照钻石山段咧，仍然系较为多车。仲有就系新界嘅丁九桥啊，丁九桥去九龙桥面段快线就有意外嘅，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深井。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交通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 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冇车龙嘅，系尖沙咀线多车啲，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仲有就将军澳隧道啦，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附近。咁至于啲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九巴、新巴、城巴多条嘅学校区巴士路线咧已经系停咗噶啦。仲有咧就系因应香港迪士尼乐园暂停开放，咁所以巴士路线R33同埋 R42 咧都系暂停嘅。仲有就系渡轮方面啊，咁啊因为大风浪嘅关系啦，屯门往返大澳来往马料水至塔门、塔门至黄石同埋愉景湾至到梅窝嘅渡轮服务咧都系已经暂停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俾次机会我啊！我系 P 牌嚟噶， 依家唔系事必要你讲。但是必要你睇电视， 喺电视节目《P 牌婆婆》研习班啊！各位新手婆婆、公公、爷爷、嫲嫲，识臭仔就唔等于识臭孙噶噃，不妨听下心理学家点教老。仲有星级婆婆陈海琳嘅妈咪 Connie 分享作为 P 牌婆婆嘅心路历程同心得。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咁我就做咗十几年导游嘅 CIBS 节目制作人黄敏一， 跨年代嘅音乐节目啦，就会写啲歌剧场版去代表我哋一个年代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可以开咪自己监制自己构思一个节目，实现咗好多人嘅梦想咯。 CIBS 现正接受申请，成功申请会有制作费资助，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我是新时代奋斗者小伦，今次终于可以同我的拍档畅所欲言地分享生活趣事，好兴奋啊！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奔晨、 小伦、 妈咪、 Mika、 船仔、 D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和你倾极都倾唔赢。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 投资 O2O。 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喺11月第一个交易日呢先高后低，道指呢早段呢一度逼近33,000点嘅水平㗎，最终呢倒跌79点，标普500指数呢跌15点，纳斯达克指数呢跌97点，港股 ADR 都要下跌啦，咁琴日升咁多，咁跌返啲都係正常嘅，跌164点啦。咁睇下国际金融峰会呢有唔啲好嘅消息啊，或者好嘅面向咧，带动股市咧有一个提升嘅作用，不过亦都要留意一下咁啊，风球集港啦，咁啊股市咧，今日都系如常交易嘅，直至天文台如果发出8号波之后咧，就15分钟后就停市嘅，咁呢个都系即系个规矩嚟嘅，咁啊股民们啊密切留意住啦吓。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嘉明已经坐定定准备向嘉慧 去请教一下啦。Hello Clara。 Hello， 嘉明，大家早晨。 早晨啊，其实好多人都已经讲咗好耐㗎啦，即係做家长要考返个牌先。咁尤其是呢去到处理一啲唔同嘅情况啦，无论係自己嘅情绪啦，小朋友嘅学习啦，又甚至乎係两方面嘅一啲相处呢，都有好多好多嘢呢係需要我哋逐一去拆解一下啦，去学习一下啦。咁我知道呢，其实作为SEN 嘅家长呢，係有特别多嘅分享，我哋係其实可以参考一下。无论自己嘅小朋友系咪有特殊嘅学习需要都好，其实咧呢一种嘅准备咧都非常之有益嘅。咁所以咧，我哋今集咧就想集中讲下，因为我上个礼拜都有听噶，咁咧就知道你开始讲下咧关于一啲系听觉嘅言语治疗啦。咁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咧，佢哋系屋企入边有小朋友系需要接受呢一类型嘅治疗嘅，都好想趁呢个机会认识多少少。 其实咧听觉言语治疗咧，我哋系以一个家庭为中心嘅，咁所以咧点解我哋而家可以一齐坐埋一齐倾偈就系咁啦。因为咧言语治疗咧就可能咧就会系集中咧喺个小朋友个口肌嗰个发展嘅，咁而听觉言语治疗咧就会系一个家庭模式嘅，咁所以咧其实攞到个小朋友咧佢嗰个嘅能力啦，佢个聆听能力啦、认知啦、发音啦、语言能力之余咧，仲要睇埋家长嘅能力，因为家长咧系7日24小时嘅对住个小朋友，同埋咧家长系最了解小朋友嘅。咁所以咧喺嗰個過程裏面咧，如果係家長提供多啲嘅意見啦，即係話俾我聽，佢哋發生過啲咩事啦，咁咩情景啦，咁我就會容易做到分析啦。咁同埋咧，我哋咧會係即係有時我會喺嗰個課堂度，我會做一個嘅示範，做咗示範之後咧，我就會即刻交俾家長噶啦，咁由家長去做。系啊，因为家长做先最重要，因为睇就真系唔同噶嘛，即似啲烹饪节啊嘛，几多斤糖，几多斤盐，哇，好用， 系但自己煮出嚟嗰啲永远都唔系嗰 一种。系啦，就算你买个系啦，你啲糖糖盐盐，就算一模一样，都系有分别嘅吓。咁所以咧，呢个就是我哋个治疗嘅特色啦。 系咁喺观察嘅过程当中咧，嗱你系专业啦，咁但系一啲真系未试过，甚至乎第一次去认识呢一类型嘅治疗嘅家长，佢哋通常嘅所谓错误啊，又或者佢哋比较多出错嘅地方系喺啲边一方面呢？ 就会系好被动 哦。 因为有时咧，佢哋会觉得啊，专业人士啊，专业人士做啦，我唔识噶，我唔识噶咁嗰啲啦。咁所以喺呢位里边咧，我哋真系要俾好多嘅信心嗰个家长，等佢咧真系去了解一下自己啦，同埋即系等佢知道其实佢真系做得好好噶吓。咁呢个好重要，因为始终可能我哋亚洲人咧都比较系尊师重道咁样吓，老师咧就最好咧我唔敢驳嘴啦咁。但其实我哋好需要家长。 咁即係变咗係整个嘅形式就会係大家都一齐有傾有讲，咁样先至维持一个有效嘅治疗啦。 係啦，因为咁先至呢家长返到去呢就可以做到，同埋呢有陣时家长嗰个學習模式又会唔同㗎嘛。咁有时可能係爸爸妈妈一齐嚟上堂，一个好重要㗎嘛。咁变咗爸爸同妈妈一定係唔会係一模一样㗎啦。咁可能係爸爸呢係一啲可能係一啲好数学嘅人咁样啦。咁可能媽咪咧係一啲好驚小朋友會係出錯啊、出事啊咁樣，或者係比較係即係功課方面咧，即係可能係老師俾啲乜嘢功課，咁可能媽媽咧好多時會係跟足嚟做咁樣嘅。咁而爸爸咧好多時咧就會中意挑戰嘅，就話梗唔係咁做啦，咁可以咁樣，可以咁，可以咁咁。所以其實兩樣嘢咧都係對個小朋友係好 benefit 嘅。 即係我哋以前成日就話，你都要有一個要做好警察，有一個做壞警察 ，good cop bad cop 咁啊，都係陰陽啊，一粒一突啊咁樣，個小朋友就可以得到最多唔同類型嘅一啲刺激。 係啊， 我都覺得咧，近年先至特別多家長去認知到乜嘢叫做一啲特殊嘅治療啦，點樣原來可以尋找協助啦，其實係咪都係近年嘅發展先至會有呢一輪嘅治療出現嘅咧？ 其實都唔係嘅，其實SEN 啦，即係特殊學習需要咧融合教育咧，其實香港做咗成廿幾年嘅啦，好早嘅啦，70年代已經有特殊學校或者特殊嘅細路仔嘅啦，咁只不過咧就一路一路咁樣去發展同埋成長啦，同埋即係大家一齊去學習啦，經過好多嘅過程啦，咁所以咧即係可能近呢啲時間啦，即係可能近呢10年8年咧就推广得好多啦，有好多嘅慈善团体啦，又或者系一啲嘅大学啦，又或者系一啲嘅政府机构啦，咁佢哋推广多咗之后咧，就好似大家接受多咗啦。 即以前咧，你会讲系特殊学习需要咧，会觉会个感觉咧，你会你讲翻你嘅感觉，你以前嘅年代吓，从前咧啲好传统嘅，而家同你讲话，诶、哎，我小朋友有特殊学习需要嘅，你会点样谂个细路仔？ 我即时会觉得，哎呀，好惨啊！即系会知道系要付出多好多啊，好多耐性啊，又或者会觉得啊，个小朋友会唔会系特别曳咧，或者佢系有咩唔同嘅需要，会唔会同我哋有啲唔同咧？所谓同正常人有啲咩？唔同呢、這个即系我哋好早唔认识嘅时候嗰套嘅谂法咯。 系啊，你而家发觉咧，好多人咧就已经唔再用话啊好惨呢一样嘢噶啦。即系其实我 系啊， 即系其实喂，讲真，我同你都有特殊学习需要啦。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 系啊，即系有啲嘢你系 turn 唔到嘅，你系 click 唔到，系真系做唔到嘅。咁但系可能喺个环境，你一定要做嗰样嘢，但系又做唔到嘅话，人哋都觉得好怪。即係等於可能去咗外國生活啫嘛，其實一模一樣，人哋會覺得你咁怪嘅，係喎。即好似講翻我自己嘅感覺啦，我自己嘅感受啊。咁好似我個仔啦，咁佢而家26歲噶啦嘛，咁佢咧就喺台灣生活，咁我又去台灣同佢一齊生下活啦。咁好多時咧喺街道咧，咁或者係去任何嘅機構咧，有時要啲諮詢啊，或者係去就算甚至乎去百貨公司買嘢都好啦。人哋咧有時想有啲知識想講翻，有啲資訊想講翻俾我哋知啦。佢望到我仔戴咗助聽器咧，佢哋會望住我講咯。咁、但係我唔識聽國語噶，即其實佢哋講啲用語我又唔識啦，跟住佢哋講得快啦。咁我仔咧好多時咧就會喺隔離咧就會係答嘴啦，就話啊咁即刻打翻嗰個圓場去答翻人哋，係啦。咁呢個就係一般人就大家覺得啊。特殊學習需要就是啊，你戴咗助聽器就是唔識聽嘢噶啦，又或者是啊唔識講嘢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好自然就落咗嚟咯。所以我成日都話咧，好似我如果喺台灣咧，咁基本上係我係有身心障礙，唔係我個仔咯。 係佢已經可以做到你嘅翻譯啦，又可以幫你做到好多嘅橋梁啦。 係啊，因為始終喺台灣都生活咗都成8年咁滯噶啦，咁所以變咗佢真係好地道嘅，即係無論佢講嘅國語啦，或者係嘅用語啦，佢都係好地道噶啦。 係啊，淨係純粹講助聽器呢樣嘢咧，我諗即係有啲唔同嘅朋友咧，都可能唔係太過了解。有時嗰個感覺都會覺得啊，見到有個朋友佢戴咗助聽器，無論係小朋友又好，成年人都好，啊，使唔使講嘢大聲啲㗎？使唔使專登我見到佢有個助聽器咧，咁我就要講得特別慢啲啦，清楚啲啦咁。其實戴咗助聽器個幫助已經係好大㗎啦嘛。 啊，其實唔係㗎，係完全兩回事嚟㗎。即係助聽器咧就同眼鏡咧係完全兩回事。眼鏡咧，其實我哋戴咗咧，我哋好快脆就已經睇到噶啦啲嘢，即時睇到啦咁講。咁但係原來助聽器咧，我哋係要經過漫漫長路先至去到我哋個腦袋度嘅。即係我哋講啊，外耳啊、中耳啊、內耳啊，跟住再有神經線啊，再去個腦啊，個腦再去翻唔同嘅位置啊咁，跟住再加埋我哋之前啊隻眼啊或者係手嗰啲嘅感官咧學識嘅認知。夾埋，我才會知道呢一樣係叫做蘋果，或者係呢一隻叫做香蕉咁樣噶嘛。咁即係助聽器咧，其實係好需要一個漫漫長路去做一個訓練先得噶，唔係就咁戴咗就得噶。所以咧，呢個真係要好耐性咯。 嗯，我知道嘅助聽器咧，有啲係真係 B B 仔就已經有可以安排咧。咁但係當然隨住佢哋嘅成長，要不斷去更換，因為小朋友嘅耳仔都戴得好快嘅，咁所以都係整體都係陪住佢哋。佢一齊成長咧，個 B B 又大啲，個助聽器又再大翻啲咁樣樣。咁但係如果係講到治療方面咧，有冇話幾時先至可以開始治療㗎？ 啊，呢個非常之好嘅問題啊！你估下我最細嘅小朋友係幾大開始治療？ 我因為我身邊有朋友 ，OK， 佢哋係有試過接受治療嘅，咁所以我會估再細啲。 OK， 我估係。一岁 ？No， 再细， 再细啲， 半岁， 再细啲， 吓、啊，一出世， 差唔多，系啊，即系，因为其实一个世界嘅标准咧，就系话第一个月咧就确诊噶啦，就要确诊到。你记唔记得咧？你啲 B B 咧一出世嗰阵时会同佢做一个筛检噶嘛？ 系， 嗱个筛检咧，如果咧系发现咧佢系fail 咗，即系其实嗰个筛检就即系所谓筛检，即系个 screening 嘅啫，就系 yes no 嘅啫，即系fail 嘅。咁而家系 pass 咗咧就冇问题啦。咁而家系 fail 咗咧，咁即系要转介噶啦，要继续跟进噶啦。咁当然啦，跟进之后系咪？都會係變翻正常咧，咁有時話會唔會啲 B B 嘅積水影響咧，都會， 但係其實就少啲咯。咁所以多啲跟進嘅話，其實你都係即刻要做噶啦。咁所以其實一個月就要確診噶啦。咁而三個月內咧就要戴好助聽器噶啦。 哇！ 咁而六個月內咧就已經要有一個合適嘅復康噶。咁所以咧，其實我自己嘅細路仔最細嘅就三個月，三個月嘅 BB。好得意噶，即系其实咧，你每个礼拜见个 B B 咧，佢都会大啲噶，佢大得好快的，系啊。咁啊，跟住咧就我有啲 mentor 咧，有啲师傅咧，佢就系、是、即系一个礼拜到就已经开始做训练。因为头先讲家长训练最紧要，你谂下一个妈妈突然间话俾你听，你个小朋友你个 B B。嚴重聽障咁，哇！你接受唔到噶嘛，同埋你唔知點算噶嘛，所以點解你要盡快咧，就要做到呢一個嘅訓練同埋治療啦。咁家長咧就可以明白啦，一來要疏導翻家長嘅情緒啦，因為其實家長你令到佢不安嘅話咧，其實佢做嘢嗰陣時佢都會好大壓力，又唔係好知點做。咁你所以我哋嘅角色係好重要，就係、是、要話俾一啲嘅好實質嘅資訊。話俾家長聽啊，其實要點樣做啊？點樣睇啊？好似頭先你話啲助聽器要一路要換啊，咁幾時要換啊？咁其實助聽器咧就未曾要換得好密，但係個耳母咧就反而要密啦、因為助聽器咧夾住耳母，即係你見啲歌星咯，唱歌嗰啲啦，濕到個耳仔 實，聽住自己講唱乜嘢， 係啦，因為要好，如果你有條罅咧，其實就會有啲噪音嘅。當你有噪音嗰陣時咧，個細路仔聽嘢就大打折扣嘅。係喎，咁所以咧，即係喺呢一個嘅即係耳母咧，基本上 B B 大得好快噶嘛，記唔記得 B B 啲衫咁快又唔啱著啊？同埋咧，我覺得最明顯就係個 B B 瞓喺張 B B 床啊，你發覺咦，瞓下又張床又短，個 B B 越嚟越長，因為你喺張 B B 床係得咁大噶嘛，所以其實個 B B 佢一路大咧，其實佢啲耳道咧都係一路大嘅，咁所以個耳母都要不斷咁樣去做咯。因為漏聲就唔得噶啦。所以其實都即係幾得意嘅，即係你見住個 B B 咁細，你諗下啲耳仔得咁細細只咁樣咧，跟住你又要同佢戴到個助聽器啊，咁都唔簡單噶，即係都幾難做噶。 係啊，咁所以真係要請教專業人士，最緊要咧就係唔好驚去求助嚇。咁我哋下個星期咧繼續會同 Clara 傾下偈嘅，多謝你啊， 唔好客氣。 心扭脱掉，遥控方在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流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才怕气，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脱掉，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居，不摆灯真情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逃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一 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倒掉，后来的千句万句如还是有泪水，一杯干了年月再犯罪，泪都只好遵守，一天光都过去。 MC 张天赋干，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三的朝头早继续打俾阿畅，等他话俾我哋知道今日夜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先。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喂阿畅喺咪度？ 喂，喺度喺度，早晨小白， 你好啊，七点半钟嘅 P 牌、哦。 冇错啊，今晚七点半 P 牌婆婆研习班啊，咁顾名思义咧，俾嗰啲新手嘅 P 牌嘅婆婆公公爷爷嫲嫲咧学下嘢嘅，咁啊有呢个星级嘅主持人啦，就系呢个陈海琳嘅妈咪啊 Connie 分享下佢作为呢个 P 牌婆婆嘅心得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嗰啲四大长老啊，爷爷公公嫲嫲婆婆咧都好中意凑孙嘅，好中意同孙仔孙女玩嘅，咁、但系咧即系做到呢个年纪，做到祖父母咧个年纪都啱唔上下啦，咁身体状况咧，体力都会下降嘅。咁啊点样可以又要凑孙，但同时又要令到自己嘅身心都健康咧？咁啊，今集啊主持人有心理学家同埋头先啊讲紧嘅 T 牌婆婆啊 Connie 咧，会讲下咧，究竟大家可以点样平衡自己嘅身体情况，同时间亦都照顾自己嘅孙仔孙女嘅。 诶、哎，咁啊好多法宝喺度，仲可以保养埋自己身体，呢、這个梗系要大家黐住啦。八点钟嘅时间咧，都系帮我睇住副计。 冇错啊！呢、這个八点钟医生与你咧，今集咧就同大家讲下呢个干眼症啊。咁啊，踏入呢个秋冬啦，咁啊天气会变得干啦，我哋皮肤会干燥嘅。但原来咧，连眼睛嘅湿润程度都有影响噶。咁啊，有阵时咧，朝早起身咧，觉得眼干干，咁啊，唔知道系咪因为泪水分泌唔够，定系咧嗰啲眼泪都会蒸发嘅，蒸发过度咗。咁啊，究竟咧会唔会因为咁样患咗干眼症咧？咁啊，今晚节目咧，请嚟呢个眼科嘅专科医生，同大家讲下干眼症嘅成因。亦都会咧同大家讲下咧，靠滴眼药水啊，系咪真系可以解决问题嘅？ 哎呀，我咧只眼有阵时都偏干，特别咧系戴隐形眼镜嘅时候，唔、知道今日夜晚睇完呢一个医生与你之后，会唔会可以揾到啲答案吓，解答一下我自己嗰啲心入边嘅疑团咧吓？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喂，十一点半嘅时间有 U 装买针， 系啊，冇错，有呢个纪录片《一代男神》李安纳杜迪卡比奥，咁、今晚有明星睇啦，咁但系一个纪录片嚟嘅。咁啊，李安納杜迪加比奧即係全世界，我諗大部分人都識佢噶啦，就係、是、鐵達尼號 U Jump My Jump 個男主角。係咁啊，呢一集咧就講阿李安納杜咧細細個佢點樣係由起一個洛杉磯嘅年輕男子，急速登上荷里活嘅巔峰，成為呢個全世界都識佢嘅男星咧。咁啊，另外咧佢原來唔止拍戲叻嘅，佢亦都咧有好大嘅使命感啊，就係、是、為咗呢個拯救貧危嘅地球啊、原來佢本身咧設立咗個基金會嘅。佢亦都係拍過好多咧有關氣候變化紀錄片，咁啊佢對地球都好有心，亦都有心有力出咗好多力嘅。咁啊今晚一齊睇下啊李安納杜迪加比奧佢嘅故仔啦， 係同埋睇下佢點樣關心我哋住緊嘅地球啊！地球得一個嘅啫，咁啊多啲呢啲好似李安納杜嘅人咧，肯定係好事啊！ 冇錯啊！ 好啦，唔該曬阿翔，拜拜。 拜拜， 系唔该唱，同埋唔该晒小白啊吓，咁啊依家咧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9%啊，注意啦，三号强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上昼九点在中环四季酒店四季大礼堂召开，超过200名金融机构负责人将会出席。摩根士丹尼、瑞银、高盛、汇控、渣打的董事长或行政总裁和中国银行行长等分别在三场专题讨论中发言，探讨各地央行加息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滞胀挑战，以及金融科技和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唔使我俾、啊。每次去快餐连锁店食早餐，净系企喺水牌前面都可以谂一餐。原因好简单，八种材料可以配搭三十款组合，净系谂下食乜，可能早餐时段都过埋。来来去去都系嗰几种：煎蛋、炒蛋、鸡扒、鱼柳、火腿肠仔。究竟系煎蛋、鸡扒、火腿、炒蛋、鱼柳、肠仔，还是煎蛋、鱼柳、火腿？你可能会谂，每日食一种组合，食一个月都食唔匀。其实咪又系嗰几种材料。快餐连锁店就系咁，普通茶餐厅又如何呢？例如叫一个即食面餐，另外就有八种材料俾你拣，例如煎蛋、肠仔、烟肉、火腿、餐肉、红肠等等，基本消费包你两种。如果想叫多啲得唔得？梗系可以啦，价钱咪得咯。早两日去茶餐厅食早餐，叫咗一个煎蛋餐肉面，基本消费，你知最近嘅环境噶啦，叫多种料都唔系太舍得。隔篱台坐咗一对父子，爸爸大约三十多岁，阿仔七八岁左右啦。从佢哋嘅对话当中，睇到呢个小朋友好有做大人嘅冲动，因为佢比较主动。见佢攞住餐牌望两望，用一种比较成人嘅语气问佢爸爸：想食乜嘢啊？爸爸望两望，好似未决定。小朋友话：帮你叫个面餐啦。爸爸未点头，小朋友已经挥手叫服务员行过嚟，然后同阿姐讲：阿姐，好耐冇见啦。阿姐笑笑口答佢：系啦，呢几日去边啊？小朋友继续讲：呢几日学校多嘢做，冇时间过嚟啊。从以上呢几句睇到小朋友应该系呢度熟客，跟住佢再讲啦，帮佢写个餐蛋面，我就要一个肠仔火腿面，另外加煎蛋餐肉红肠啦。阿姐话每加一样送，另外俾多5蚊、啊。小朋友即刻话加啦加啦，又唔使我俾嘅。阿姐笑笑口转身走，我又陷入沉思，到底小朋友嘅爸爸谂紧乜嘢呢？系咪觉得好自豪？因为小朋友咁细个已经有独立思考，懂得人际社交，甚至帮自己处理叫早餐嘅繁琐事务。但系有冇谂过小朋友最后讲唔使我俾，背后有乜嘢玄机？你可能会话啦，童言无忌，会唔会系你谂多咗啊？但系小朋友想要乜就可以叫乜。除了你觉得他是一个大人之外，他任何欲望完全不需要付出已经成真，不需要征询其他人，这里当然是讲他爸爸，亦不需要作出机会成本的抉择。大个之后变成一种人生态度，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完全不需要忧心，因为又不用我给的。呢啲系咪一个唔出声嘅爸爸希望自己仔女拥有嘅人生态度呢？系嘅，系嘅，可能系我谂得太多啦。都系食翻，就算自己想加多两个餸都唔舍得嘅餐蛋面算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收藏在眼眸，常徘徊左右，爱猜到没有，愉快欢笑后能全然退后，你开心就够，这种感觉太真， 讲一千句也不够，假使讲了你听到后或会走，这种恋爱太罕有，不需真正拥有，成全衷心祝福然后就放手，放手放开所有，彼此更自由，放手其实我绝非爱得不够，放手豁出所有，还有这个好友已经足够，要远视宇宙，静静在背后去看守就够，这种感觉太真，讲一千句也不够，即使一刹有过冲动还离手，这种恋爱太罕有，不需真正拥有，成全多舍不得仍然是放手，放手放开所有，彼此更自由，放手其实我绝非爱得不够，放手豁出所有，还有这个好友已经足够，放手我的牵挂，找不到尽头，放手期望你幸福，什么都有，也许爱很深厚，而我早看得透，放手只可拥有，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而家咧就三號波啦，咁啊轉頭唔知會點嘅，咁啊都留意住呢、這個天文台嘅公佈啦。咁、但係三號波，你哋有冇諗翻起以前細個咧？ 係 三號波點樣去到？ 係啊， 儲糧同埋食啲咩零食？其實我三號波嘅時候多咗食咧。火頭就係昆布嗰啲古靈精怪食物， 即 係 快速煮， 快速就係微波爐叮一叮嗰啲咩棉花糖又加朱古力，跟住變咗嚟溶嘅朱古力啊， 好簡單嘅啫。如果打風咧，就係罐頭咯，罐頭噶啦，冇噶啦，或者即食面咯， 罐頭都冇睇少啊！依家罐豆豉鯪魚啊， 好貴㗎， 幾廿蚊一罐， 貴過你一盒飯啊！ 沙甸魚又係， 即係嗰啲都係啊 ，this is rice 仲平啲啊！ 系啊，系喎，所以而家个套路应该系 This is Rice 应该十一点有未啊？应该有啦，十二点到应该有噶啦。 今日咁嘅情况我唔知道啊， 系 咯， 今日唔知道啊，系啦。平时嗰阵时候，如果即系出开去嘅时候，都见到中午食饭 lunch 嘅时候都有 This is Rice 噶啦。咁都见到多人排队买嘅，系啦。咁啊有睇到啲报道，领事都去买啦。咁就系啦 ，this 咁样。咁可能而家嗰个叫做打风嘅时候，那个食物个套路大家都系。 都係會幫襯翻佢哋，因為我哋都講咗個重點。而家咧嗰啲罐頭真係都幾貴。其實你買一個罐頭，亦都等於你已經有個飯。我自己喺前排嘅時候咧，其實我其中一樣我好中意食嘅嘢就係沙甸魚加呢個白麵包。 我哦，係啊，正啊， 係啊，我都係由細食到大。我仲要揾一隻嘅沙甸魚咧。是有條辣椒喺度嗰啲咧，係、啊，咁你一飲落去，其實啲汁又好食，即係當然好肥啦。但我哋撇除呢樣嘢先，啲汁又好食啦，而且你用嗰個白麵包去包住個沙甸魚，我個感覺咧都幾豐富。 我一個朋友就中意茄汁豆， 茄汁豆係啊係啊，茄汁豆都係一樣，我自己都幾摯愛。但我發覺茄汁豆咧，你買細罐嘅咧，其實個價錢又即係幾唔抵啊。如果你買大罐嘅話咧，你又食唔曬，係啦，咁啊變咗有陣時開罐大嘅話，你又分幾日食，又唔知佢捱唔捱到咁耐，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位嘅。咁所以你話打風嘅時候點咧？好啦，打風你又想煮啲都叫做新鮮，即係自己烹調嘅嘢，但係又冇乜材料，淨係得嚿豬肉喺屋企嘅時候咧，都可以整到一碗咧叫做簡單嘅豬肉飯嘅，係啦點整咧？首先係準備定可能一真係一個拳頭咁大到，你知有陣時可能有啲街坊中意買定嗰啲瘦肉啊，即係超級市場街市都唔使，超級市場買咁包住一嚿嚿放喺雪櫃嗰度，即係隨時攞出嚟食嘅。咁你準備定一嚿嘅豬肉啦，咁另外亦都準備定啲豉油啊、味淋啊、砂糖啊，咁當然就係飯啦、啊、咁樣。咁亦都要有準備定雞蛋啊，好容易啫。咁你嗰個烹調方法咧，亦都相當之簡單。今日呢個咧就最啱。即係叫做打風嘅時候，你又買餸又買唔切，咁你都可以咧喺屋企好快脆整到一個餸。先將嗰個嘅豬扒咧，咁你就將佢切到又唔使話好細粒嘅，可能半 cm 乘半 cm 咁樣啦，方便入味又容易熟。切 一口咬嗰種嘅 size 係啊，一口咬嗰只 size 啦。跟住你就放喺個 pan 嗰度，咁當然落油啦，咪炒到啲豬肉咧，其實就已經香口先。跟住你就頭先話咗要有豉油啦，豉油你就放一大羹落去，一大羹豉油，跟住再放同樣比例嘅味淋，係啦，味淋係我自己覺得一個好神奇嘅烹調嘅。即係 配料啊， 配料係啊，硬係落咗少少之後咧，所有味都重咗，係啦，即係無論你原先係烹調嘅咩味，佢都可以將你嗰個味道增量，咁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好啦，跟住再加埋準備埋砂糖啦，砂糖你驚肥嘅，咁你就唔使再1:1:1噶嘛，可能1:1:0.5咁你就倒落去嗰個 pan 度再煮咁樣。砂糖除咗係有甜嘅口感之外咧，佢可以將嗰個 pan 嘅温度咧。就提升，係啦，呢樣嘢都係一個即係煮法咧，相當之重要嘅。咁你一路炒到佢咧就乾身，乾身之後你就發覺佢顏色都已經上曬色啦、而且個香味咧都已經好足夠啦。跟住你就可以就係煲飯啦。如果你一個人食嘅，你咪準備不一碗飯咯。如果隔夜飯嘅，咁你直頭叮翻熱佢，咁啊放喺個碗上邊，跟住就已經可以將嗰個豬肉咧就放上去啦。咁啊放上鋪勻嗰個喺嗰個面上邊。我自己中意咧喺呢個時候咧。如果有啲聽眾佢唔中意食生雞蛋嘅，咁你可以預先就煮咗嗰只雞蛋。咁但係如果你話哦，我食生雞蛋都 OK 嘅話咧，喺呢個時候我就建議大家可以淨係要個蛋黃，即係 蛋 係啦，唔要蛋白，因為我嗰個食法咧就將你本身已經一碗飯上面有好多已經整香咗嘅豬肉啦、炒香咗佢，跟住你就將嗰個淨蛋黃咧就放喺嗰啲嘅豬肉上邊。跟住你食嘅時候咧，就好似食嗰啲牛飯，篤爛佢，跟住就撈，然後一口又一口咁樣食咧，就真係又嫩又夠濃嗰啲味。 咁啊，可以喺呢個打風嘅日子入邊咧，試下呢個小白嘅一個烹調嘅料理啦。 呢、這個都唔係淨係打風啊，即係如果你 平時好簡單 趕時間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快速嘅方法。 係啦，所以屋企要準備定啲材料就係、是、可能平時都有啲瘦肉啊，咁你豉油、糖以及味淋呢啲烹調咧，通常屋企都會有，雞蛋通常都會有嘅，咁你已經可以做咗一餐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讲少少咧，就延续翻琴日啲啲咧，又唔系好关事嘅，就话啲嘢翻拍，即系重拍嗰样啊。咁就唔系话讲翻拍，反而讲嗰种审美角度，即系正话我哋喺咪后都讲开咧，佢有啲嘢翻拍咗之后，以前曾再之前咧。曾經出現過嘅係一啲設定啊，或者一啲造型、化妝、服裝，以前出過，但係以前咧接受唔到嘅，咁就覺得喂太前衛，咁、就覺得喂唔得啊，我哋唔想要一啲咁叫做重口味嘅嘢，咁、但係而家佢再重新嚟過嘅時候咧，其實係還原基本部分，佢翻一啲比較重口味啲嘅設定嘅時候。 大家就會好接受喎。咁呢個好有趣嘅， 即係你係想緊講緊蒙面超 人嗰個啦。 咁啊，我哋當然喺 trailer 或者喺官方照片嗰度睇到佢哋嗰個變形嗰個模式，就同過往可能睇電視劇個樣有啲唔同啦，係咪？至少我冇見到電單車先啦，係咪先？ 佢遲啲會有嘅， 遲啲會有嘅，係咪？但係就暫時劇照未見到有電單車字嘅，係咪？ 有嘅，有嘅， 有 嘅 啦， 已經。但係你唔覺得係以前睇電視版本嗰只，即係完全另外一種嚟嘅， 兩樣嘢，因為佢十幾集噶嘛，係 啊。十集咧，咁、但系成件事咧就系、是、除咗今次蒙面超人又好，其实你睇好多都系嘅， 系 嗰、那个审美眼光，即系随住嗰个年代一路行嘅时候咧，你永远捉唔得紧啊，有时候如果你太过超前咧，喺当下啲人就会唔中意嘅，因为觉得我点接受你一个咁叫做。當時咁破格嘅嘢，咁但係你要留意一下，其實而家有好多叫做咧，你好中意睇或者甚至乎叫做神作嘅嘢咧，其實喺十幾年前啲人覺得唔得，但係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啲人就默默揾翻出嚟睇，就話啊呢套好睇、哦，即係要時間過咗。真係數以年計之後，啲人先至會覺得呢套係好嘢嚟、 即慢慢先識得 dip 落有味啊，先識得欣賞係嘛？ 呢、這個就好有趣啦。咁譬如話，你講翻電影為例，你而家當下睇，你覺得好中意睇嘅，我成日話你可唔可以經歷到時間嘅洗礼先？即如果你今日睇，我中意睇，其實唔難嘅，因為第一一定有新鮮感啊嘛。你新鮮啊嘛啲嘢，一定會覺得啊有想睇嘅衝動。但係隔咗一個月，半年、一年，你再睇翻，你會唔會睇？這個第一個關口咧、甚至乎有啲經典，你就真係要橫跨到數以年計啦。譬如五年，甚至乎十年之後，你再睇，你會唔會仲想看？ 我舉個例子啊，譬如好似《鋼鐵奇俠》啦、第一集嘅 Iron Man 啦，其實你而家睇翻啦，我唔知道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有冇睇翻。你睇翻覺得都幾流啊，因為一開始個 Mark One 咧，即係喺個山洞嗰度做出嚟、只不過咧係。經過咗十幾年咧，我哋用個腦去補完，即係如果寫文章又用腦補啦，咁啊補完翻啊，唔係啊，嗰陣時都好型噶，因為第一個 Iron Man 咧喺石頭嗰度，佢喺個實驗室嗰度有啲嘢咁樣堆堆砌出嚟，其實你睇翻，你依家睇翻啦，同中國之戰咧 兩件事嚟噶， 兩件啊。十件事添啊，隔咗十萬八千里啊，真係。 所以咧，即係譬如話，今次睇無論係呢一個嘅影集又好，又或者其他都好咧，唔好咁快覺得啲嘢係太超前啊，反而即係嘗試一下用唔同嘅角度欣賞下佢先咧。可能如果你而家唔中意睇，十幾年之後。佢一個神作都唔定， 係喎， 係啊，咁 點都中意咗佢先。 即係太前嗰陣時候就真係難搞啲嘅， 前得滯係咪？前得滯，最好唔遲唔早，啱啱好係咪？ 時勢做英雄 就最好，係嘅，即係時勢就會做到英雄係真嘅。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